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曾经向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施压，要求他们共同反对弹劾。伊朗女性40年来首次获准购票进入球场看男子足球比赛。超过3500名女球迷星期四观赏在首都德克兰举行的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伊朗主场对柬埔寨的赛事为国家队打气，门票很快就售罄，最终伊朗大炒柬埔寨14-0。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禁止女性入场观看男子足球，但上个月一名女球迷乔装男子入场欣赏赛事被拘捕，等候判刑前在法院外自焚，一星期后伤重不治，引起全球关注。国际足协亦向伊朗施压，最终令德克兰当局让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清晨5点，超强台风海贝斯集结在东京以南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移向日本本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较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7至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级，稍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6公里；东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12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6496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38点，升18点。美元兑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07.88，瑞士法郎0.997，澳元0.676，加元1.328，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12，英镑兑美元1.243，欧元兑美元1.1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4.02美元，卖出1495.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3-2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早晨，早晨，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健乐陪住你哋一齐准备翻工，一齐准备翻学啦吓。星期五咁啊，希望真系 Happy Friday。2019年10月11日，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3%。 晨光每日一格。 你而家会唔会仲系年轻嘅一代呢？我年轻嘅定义好广泛噶，有啲人话我60岁，而家先至系人生嘅起步。我60岁可能人生先至行咗一半，唔出奇嘅。你嘅幸福又会点样去到制作呢？有冇谂过幸福其实亦都需要代价，而幸福嘅代价好可能其实就系用你嘅青春。用你的青春和用你的岁月好好地运用它们，然后堆砌出来呢。 仔细切记尽兴，谁亦会随年变老，方懂得童年多好。等不到来年变老，才怀念那种悠然脚步。爱爆亲毫无空诉，快识穿沿途的污糟。这段少年时间既然昂贵，大好青春要尽好。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记住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反，无惧雨水沾湿两眼。不需坐下来计数，前行吧，你想做全已做。如没有无穷气数，也可跟神明赌一铺。这段少年时间有谁无悔，大好青春要消耗。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记住亲上有些本钱，切多一些账单。如若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尽管出走别接返。无需定立时限，如风一般往返。人未老还未猛，还未到尽头，记住来放心放胆。若生命是无限，何必自定也已限。大好青春就要多贪，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以后记住亲手有些本钱，接多一些账单。如若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尽管出走别折返。记住每日 行通宵至到达灯，别忘了原是已单纯，起身会过灾难。既是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品，无惧雨洗沾湿两眼，年月灿烂。 浪费你自己的光阴，耗尽自己的青春之后，才发现自己乜嘢都得不到呢？如果是这样，现在不如继续把握你的光阴，珍惜你的一切。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大家讲下健康，健康又好紧要啊！有健康先至可以继续追寻梦想嘛，系咪？如果唔系下下嘥晒时间，咁啊真系弊家伙啦。好啦，讲下朝头早虽然有啲核突，但系啊，每一个人都会有，就系痰啦。痰咧系啊，肺部所产生一种嘅黏液嚟嘅。我哋尝试下用医学嘅角度去到睇佢先，用嚟包裹住咧就系啊身体入边嘅一啲嘅异物，例如系细菌。再经由咳嗽咧，去到带出身体外边。一般而言啊，除非患有感冒或者其他潜在健康嘅问题，否则通常就唔会产生咧，就系、是、需要刻意排出嘅痰噶。而痰可以有唔同嘅颜色噶、哦，成日中医就问你啊，啲痰咩色噶？应该多啲留意一下自己嘅痰系乜嘢颜色，原来反映咗唔同嘅身体毛病噶。好啦。当你吐出嚟系绿色或者黄色嘅痰，通常表示身体正在受到感染。啊，当中咧，颜色咧系来自啊白血球噶，而绿色嘅痰咧就系从黄色嘅痰啊，随住时间而演变出嚟嘅。呢种颜色嘅痰咧，可能系有以下嘅原因嘅吓，支气管炎啦、肺炎啦、鼻窦炎啊、囊性纤维化。啡色的痰意味着就含有就是放了很久的血在里面，通常有红色或者粉红色的痰之后就有可能就见到类似啡色的痰。好了，透明就是黏液原本的颜色来的，而变成白色可能就是由于湿就是叫做水分的不足而造成的，也都有机会就是因为譬如是胃酸倒流慢性阻塞性的肺病、病毒性支气管炎、充血性的心力衰竭都可能是有关的。如果讲到黑色的痰，可能意味着吸入了大量黑色的东西，例如是灰尘，即如果你是在煤炭工厂或者是煤炭工厂矿工，可能你有时吸那些痰真的会是黑色，因为吸那些煤灰尘太多。不同的颜色的痰的确有不同的身体状况的表示出来的。当你遇到啊不是绿色或者不是浅黄不是白色，见到其他颜色呢很害怕的，甚至乎红色的即代表出血呢，更加呢就需要问一下医师或者问一下医生，到底你的身体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呢，最重要就是留意譬如是自己的痰咳了出来什么颜色啦。有时自己去溜溜的时候啊，望下到底是什么颜色，其实都反映着身体某一种的警示。多些留意着自己的身体，就可以留意着自己的健康啦。 灰色 行离旧地，免你急着我办事，你我之间由昨天终止。假使再拖，极为无意义，让我变历史故事，不想再继续痴恋爱的骗子。 这首歌曲来自林忆莲的作品，叫做《灰色》。上午6:23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咁望望天气方面，大致天晴，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的气温会大概去到31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啊，系啦，有几阵骤雨，因为啱啱转咗。咁下周初咁骤雨较多，天气稍凉。而家室外气温啊27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即系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嘅。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人最紧要咧就系多啲时间可以轻松下、唞下、放空下。礼拜六日咧，成日都要谂啦，啊，又要留喺屋企，即系冇乜订去出边咧，又唔知道咩情况啊！特别系带住小朋友嘅时候咧，都几担心啊！除了咧就是去到啲郊野啲嘅地方，即系可能一家人有机会去 BBQ 之外咧，其实市区都有啲好去处嘅。啊，不过呢个地方咧就真系要睇下安唔安全先至去啊吓。咁啊喺呢个旺角西洋菜南街啊，咁啊有一个咧叫做免费嘅啊宫崎骏嘅德间书店啊海报展。咁有啲乜嘢咧？啊，原来咧就有一啲小型剧场嘅海报展。咁啊，由呢个9月29日至到10月20日嘅期间啊，咁啊，所以如果你仲未睇嘅时候咧，可能要把握机会啦。特别如果你系中意宫崎骏啊，佢哋嘅作品嘅时候咧，都可以望一望啊，呢一度啲海报可能都令到你有好多唔同嘅回忆噶噃。宫崎骏咧有一间嘅叫做工作室啊，叫做 Ghibli， 即系吉卜力工作室啊，大家都应该听过啦。佢连埋好多唔同嘅电影上面都会印住呢个工作室嘅名字。 另外一个咧就系啊，好帮忙宫崎骏嘅咧啊，就系一间书店，就叫做德间书店。曾经咧喺九十年代啊，纸媒盛行嘅时间啦，就推动啊宫崎骏作品嘅一个大嘅幕后功臣嚟噶。包括咧就系工作室嘅书籍啦、海报等等，都会见得到咧呢间书店原来从中咧就协助佢噶噃。不过咧，随住数码年代嘅崛起啊，书店咧就早就将好多咧历史啊埋藏住啦，留低嘅咧即系呢啲嘅痕迹啊，要耐唔耐攞翻出嚟望一望嘅。今次咧就见到呢个小海报嘅作品啊，都系离唔开咧就系一啲电影院嘅不同海报宣传作品啦。而入边咧好多嘅展览嘅海报咧就并不是一般啊宣传嘅海报，而系咧独立形式嘅海报。换言之啊，可能只系曾经喺一啲宫崎骏嘅小型活动啊，或者就系小型嘅一啲工作嘅电影展啊，曾经出现过。而家咧亦都系可以俾翻大家睇啦。咁啊嚟到香港，有成过百幅嘅海报，咁啊大家有机会都可以望下啊，包括咧就系有波儿啦、红花板啦、谢东西的小女孩等等嘅名作啊，咁大家咧都可以去到呢度欣赏一下咧，就系大师级嘅海报画工啦。所以六点半钟之前咧，揾嚟一只都系旧作品、啊，《半城着你》《天空之城》主题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谢允贤报道新闻。港铁今日除了轻铁之外，所有重铁车站投入服务，但由于个别车站仍然有不少设施有待复修，列车服务会提早在今晚十点结束，以便工程人员继续余下复修的工作。至於輕鐵四條路線，包括614、615、705和 751P 線會繼續暫停，706和751線會在天水圍區改道行駛，所有輕鐵不會經友愛站、天榮站、銀座站、天湖站、天池站和天水圍站。機場快線由頭班車起，恢復來回香港站、九龍站、青衣站、機場站和博覽館站。香港站和九龍站的市區預辦登機手續，截止時間為飛機起飛前90分鐘。江苏省无锡市一条高架桥桥面倒塌，造成三人死亡，两人受伤。事发在昨日傍晚六点几，312国道往上海方向一段桥面突然倒塌，经搜救人员确认，桥下有三架车被压住，其中一架是停泊的车辆，当时车里面没有人，另外两架车上面合共三人全部死亡。江苏省和无锡市启动应急机制，全力展开救援处置的工作。初步调查相信，事发时一架严重超载的货车在桥上行驶，导致塌桥。土耳其連續第二日向敘利亞北部的庫爾登武裝採取軍事行動，攻佔多個城鎮和村莊。總統埃爾多安說，有109名武裝分子被殺、受傷或者被俘虜，但庫爾登武裝組織敘利亞民主軍認為數字被誇大。人權監察組織說，最少29名敘利亞民主軍成員被殺，超過6萬人逃離家園，擔心如果戰鬥持續，可能會多達30萬人流離失所。庫爾德部隊又向土耳其發射迫擊炮還擊，導致5人喪生。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歐洲呼籲安卡拉停止單方面行動。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說，願意在土耳其和庫爾德人之間作調停。埃爾多安較早前警告歐盟，不要將軍事行動形容為侵略。超强台风海贝斯逼近日本本州，预料星期六登陆关东的地区，更加可能直接穿越首都东京一带。沿岸地区今日开始会有强风暴雨，气象厅呼吁民众做好准备。受恶劣天气影响， JR 东日本铁路公司周末可能暂停来往首都圈的列车服务，全日空取消星期六往返羽田或成田机场的所有内陆航班。日本航空亦几乎取消所有国内航班，当局呼吁旅客留意最新的情况。正在日本举行的榄球世界杯亦取消了原定星期六举行的两场赛事，是首次有世界杯比赛要取消。原定星期日举行的另外4场比赛亦未知道能不能够继续进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较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你好勤力噃，你哋同老板一路都支持我，方便我继续喂人奶，我梗系唔会令你哋失望啦。 你系咪要去休息室泵奶啊？ 我晏啲要开会，所以已经将泵咗嘅奶放入雪柜。 B B 今日又有妈咪嘅爱心晚餐啊！ 在职妈咪当然想俾仔女最贴心嘅照顾，多谢你哋支持母乳喂哺友善工作间。 想知多啲母乳喂哺嘅资料，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次，第一次。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阳光。第一次，阳光。第一次。It's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6:36啦，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3%。继续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继续直播室入边都有白权浩陪住你哋啊吓，各位听众早晨啦、 啊，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哎呀，弊家伙，香港人啊真系要寻开心啦。点解咁讲呢？咁啊。反修例风波持续4个月啦，影响唔少人嘅精神健康。有社会企业咧就喺寻日嘅时间发布咗一个咧就系关于九月进行嘅调查结果，当中有50%嘅受访者亦都系学生嚟噶。结果发现啦，香港人最新嘅开心指数咧系6.15，创下10年嘅新低。另外啊，受访者对于政府嘅施政评分入边啊，以10分为满分啊，仅仅系得2.73分嘅啫。调查亦都发现啊，咁啊近20%人咧有抑郁嘅情绪。咁香港理工大学护理学院助理教授啊林青咧就提醒啦，公众咧可以自行进行一啲叫做忧郁量表嘅调查。如果发现啊分数咧系有异嘅话咧，应该尽早向一啲专业人士咧就求助。咁啊香港啊应该开心啲嘅。咁今次咧就系理工大学噶护理学院咧就喺街头网上收集咗1077份嘅问卷嘅一个调查结果。社嘅解释啊，今次研究咧就分咗5大嘅目的嘅，分别咧就系快乐程度、内在心理因素、外在环境因素、助长快乐嘅活动同埋抑郁嘅情绪。香港人似乎都是比较上偏向不开心，在外在环境方面以10分为满分，对政治以及社会状况平均分仅仅是3.06分。研究亦都就是以一个叫做 PHQ9忧郁量表，了解受访者的忧郁情绪。他们解释的结果发现 18.5% 的受访者达到15分以上，即是中度抑郁至到重度抑郁。话到啦，即系冇边个国家咧有咁高噶，坦言情况令到人系相当担忧。有3% 嘅受访者，咁啊更加几乎咧就每一日咧就有伤害自己嘅念头添。咁所以我哋香港人咧应该要快啲恢复过来，然后我哋每一日谂下有啲乜嘢方法可以令到自己生活入边带多一点嘅甜，搵翻自己嘅开心。 制造爱，我不。 心，爱情求开心，没有所谓的人，快别要破坏美好气氛，别在乎什么所爱非人，谁能让你愉快便算吓亲。望着狂抽烟的手势，以为愁肠是美丽，我令你有宽慰才是实际，你让我有安慰，谁亦不必理亏，你别要再忧郁和惭愧， 所以歌曲来自赵学而的寻开心，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 83%， 天气方面大致天晴，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但是日间就炎热的。朝头早的时间我们也都有晨光第一线的职场 KOL， 今天呢啊来到星期五有我们的职场后花园安安上到来吧。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职场 KOL 点啊？ 咁啊，倾住咗个喉咙，职场 KOL 我哋职场后花园吓，咁啊有花艺师安安喺度嘅。早晨啊，安安。 早晨，早晨。 上个礼拜你介绍咗一个咧，汕尾葵啊，飞到上天咁高啊，可以系咪？天花板咁高啫。咁啊，今日介绍啲咩又可以放喺 office 嗰度正一正嘅咧？ 我哋梗要飘忽啲嘛。 飘忽啲，点解咧？ 即係得閒介紹一下啲盤景，得閒介紹一下 office 好大，有啲介紹翻啲細嘢。 哦，細嘢。 係啦。 嚇、啊，有啲咩細嘢咧？我知啦，仙人掌。 你真係好中意仙人掌，其實我哋有冇講過咧？仙人掌我哋有冇？我唔記得啦，其實幾廿幾百集我都唔記得我哋有冇講過仙人掌。 揾人講翻咯，仙人掌 係咯，可以 encore 其實。 仙人掌其實係咪都可以即係作為一個花藝嚟講咧，係好好去裝飾佢嘅。 装饰嘅其实你可以玩好多嘢嘅， 仙人掌、啊、 可以嘅，你咪摆啲公仔啊，摆喺隔篱啊，做盆景 啊， 即系摆啲 figure 喺侧边咁 样。系啊，任何都、哦。我哋今日讲紫丁香。 哦，好啊，翻过嚟讲翻紫丁香先。紫丁香啊，紫丁香个名都几特别、 啊。其实丁个名好似好有诗啊，丁香咧其实就系一个种类，咁紫色咧就系 紫色嘅丁香 啫。 哦， 系点解专登讲紫色？ 丁香本身系咩嚟嘅咧？ 丁本身系一种花嚟嘅。 嗯。 咁咧， 我真系好少听丁香。 点会啊？丁香 唔香要丁嘅听过啫。 丁香花啊，系一种花嚟嘅，好香噶。 吓，好香噶。 系啊，花有得卖噶，紫丁香。 咩味啊？闻落似系 花味咯。 唔该晒。 好难形容噶，我想问下你花系咩味？咁啊，姜花系咩味？姜花就姜花味咯。 即樱花都有樱花味。 樱花味系咩味啊？ 樱花味系带少少淡淡甜。 其实所谓嘅味就系你自己嘅。嗅觉你自己感觉到嗰种味，而你认为你认知咗喺个脑里边，跟住你再讲第二样嘢嘅时候，你就讲翻，咪香蕉味系咩味？ 其实你认就系香蕉味， 咪就系啦，就咁、是、噶，好、哦、难，唔好成日考。 即丁花香就系丁花香嘅味啦， 系紫丁香就系、是、花香 味。浓烈一定系轻啊？佢嘅味系。 其实好少花好浓烈啦，而家咁有香味咯， 都少咗花系真系浓烈嘅味。 系如果浓烈嘅话，可能佢都系牡丹啊、姜花啊嗰啲咯。咁佢其实花有得卖嘅，其实有两种嘅呢、這个就系、是、呢、這个咧就系、是、其实所有花都系可以都系种出嚟嘅用嚟。咁但系有啲咧就系、是、你会见到花墟容易啲会揾到有盆栽。 有泥裝住嘅，有啲咧你就永遠都揾唔到個盆栽，淨係揾到切花嘅， 哦、 即係已經喺個農地度切出嚟嘅。咁、啊、呢個咧就兩樣都有嘅。 哦，兩樣都有，即係你可以切花，可以自己種嘅。 係啦，咁我哋用俾大家 自己種嘅，梗係好啲啦。 我而家都中意啊， 長做長有啊嘛，長種長生。 因為切花咧嗰、其實切花嘅用途咧係裝飾一陣，同埋嗰個壽命實在太 短 啦，都係七至十幾日， 對唔住個地球啊嘛，咁短命。 都 OK， 都係嘅。 嗰度咁大，你唔可以話唔係。 咁大，我都唔知點答你啊，費事啦，係咪？梗係要好中立噶嘛。咁咧嗰個切花咧，其實就係、用嚟係可能係。裝飾之餘咧，係將幾種唔同嘅切花將佢砌埋做種成為一件事咯。咁、但係種植嘅話咧，就可以擺耐咯。淨係其實種一盆花嘅壽命可以嗰盆又可以種五六年嘅。其實如果你 哇五六年都幾好喎、 啊，梗係好啦，性價比非常之高、啊。 性價比真係好好、啊、喎。 係啊，好多花都係種咗五年。 又可以練習一下個耐性啊，培養下同植物嘅感情。 係種到佢咧，係你發覺佢營養已經完完全全消耗啦。佢喺呢個地球上面已經完全消耗咗佢嘅用處。咁、佢就你真係要將佢換咗去種第二樣嘢。 再見啦！咁佢種到五六年咁樣都死而無憾啦。 都係嘅，都係嘅。紫丁香係紫色嘅花啦，咁就係好多好多好細粒嘅如果你見到咧，其實佢有好多好細粒嘅五四葉。四朵花瓣嘅花，仲形成一朵花。 佢啲似即系四 绣球咯，似绣球，但系长形嘅绣球。 佢一个个嘅花朵咧，佢似系海星，不过四只手手脚脚嘅海星。 系啦，就一扎咁样拥埋，就一扎咁样砌埋一齐。咁、其实佢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可能会惊咯。 哦， 其实都唔会嘅。 系啊， 我呢张相你唔觉得惊惊？ 呢张相都唔惊， 好靓。 呢张相都惊啦，系有少少诡异啫嘛。呢张相 系我揾咗啲黑掹掹嗰啲有黑掹掹嘅相。 哦， 系呢张几好。咁其实佢系都系中意阳光嘅。如果你种嘅时候，咁重点就系佢真系香咯。因为我发觉除咗嗰啲我哋嗰时碰碰香咧，我买嘅花系香之外咧，好多花都唔香。 嗯， 咁呢个系有香味 嘅。呢个香嘅 系啦，佢中意 因为个香味咧，即系譬如我种几年嘅。真係種到三年啦，咁啊三年都可以 keep 住香。 係啊，其實香味有就一定有，一路有落去。 哦，咁佢好好、啊、喎。 我盆碰碰香種咗三個月啦，都超香。我之前講過，就係我一噴水嘅時候，佢就即刻好香。尤其夜晚黑咧，我再噴嘅時候咧，咁冇咁熱咧，即刻好香，成個露台好似噴，好似有香水出嚟。 哇！ 係啊， 好好喎、啊、呢啲花。 係咁啊。呢排天气太热咧，啲花都即系好容易会啲叶咧，好容易会收缩跌晒落嚟，即系耷头耷耷。咁我劲喷水之后，佢又会挺翻咁样。咁其实但系泡沫香系冇耷过。 吓咁几好啊！ 系啦，咁呢个紫丁香咧就系、是、花期系五六月嘅， 五六月 多嘅。咁、其实之前会多，但系其实而家都冇所谓。其实一路都可能长年累月都有得买。咁啲泥土要湿润咯，咁但系排水都会要排水好啲咯。 系 吓，咁其实做切花都好好玩嘅。切花咧，其实你响花墟咧应该都有得买咧，就系、是、佢已经系支支摆到，咁你就可以爱嚟做花球啦，做花束啦，或者买几支摆喺个即系插用水嚟插咯。都有香味嘅。 呢个原产地喺边处嘅话，呢、這个系 原产地。而家如果喺我哋花墟买咧，就国内比较多嘅。 國內嘅都香噶啦，已經 原產地啊！我諗佢應該係拉丁學名啊，咁應該係即係唔係原產地，唔係國內。應該係 大量種植就是國內啦。 如果喺中國嚟講，就有千年嘅歷史嘅已經。 佢 呢度寫住話係原產中國華北嘅地區，但我就唔肯定係咪。咁但係佢有千年嘅 job 嘅歷史。咁你唔好以為紫丁香咩？其實佢係好名貴嘅。我哋好似好少見佢，其實喺中國嚟講咧，佢都幾名貴嘅其中一種花嚟。 咁即係其實內地都幾多呢一種花可以見到嘅話。 係啊，好多㗎。 佢會唔會拎佢做香水？其實呢啲花應該會 有啊有啊，呢個咪就係香水嘅其中一個 紫丁香嘅香味。 丁香係其中一個做香水同埋香薰油啊，嗰啲系最重要嘅材料嚟噶。逢身啲香啲花有劲香味嗰啲，通常都会做。呢个系其中一个。咁叻嘅你， 系啊， 系啊， 我本身都叻嘅。 其实佢咧有个爱好嘅，个花语就 系 光辉，系好光辉。 点 解咧？因为佢有天国之花嘅美誉，因为佢好香。嗱，呢度有写，佢香味系高贵。咁我唔知咩叫做高貴嘅香味，但係 咁我意識到佢嗰個香味到底係點樣啦？即係佢唔係淡淡，佢反而係有一種高貴的。 佢覺得高貴咧，我相信比較濃一啲嘅，咁樣咯。咁我大家可以試下去種咯。咁如果翻買翻嚟嘅時候咧，你就 其實種花就唔好用膠盤咯， 嗯， 但我都有陣時懶懶地咧，我都用佢未買翻嚟嘅時候已經係啡色嗰啲膠嘅盤嘅，都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你換翻個靚啲嘅盤，就會其實啲花係會種得好啲。 真係 㗎？真係盤好影響嗰個花嘅種花嗰啲。 即係譬如攞翻嗰啲瓷瓦嘅盤咧， 同埋最緊要係漏窿，即係漏水啦。 瓷瓦盤佢優勝嘅地方會喺邊度咧？即係比膠嘅話， 我諗佢對於泥土嗰、那個keep 嗰個情況，嗰、那個營養啊、 嗯， 你膠嗰啲始終 keep 喺泥嗰啲化學物咧 ，keep 得冇咁好，嚇、 嗯， 同埋嗰個厚啊嘅程度咧，都係會影響到佢嘅。咁、 嗯 如果你種嘅話咧，其實都要修剪嘅。咁、 嗯、 你記得可能因為佢花比較多，咁、 嗯、 可能有陣時你會見到咧，逢親呢啲好似繡球咁樣咧，由四個花瓣組成嘅細花，仲有好多個細花組成嘅大花咧，你特別會容易見到佢咧有啲係會軟啊個花邊，咁嗰啲嘅時候就剪咗佢咯，咁、 嗯、 變咗留翻啲營養俾另外啲花咯。 明白明白。 呢、這個紫色都好靚，佢屬於有幾種唔同層次嘅紫色嘅， 係 咁你 深啊紫淺啊嘅紫色都有。 都有啊， 呢、 這 個我都覺得幾靚。 係啊，咁你其實如果你我相信喺香港咧，你日日都要淋水嘅、 嗯， 尤其夏天嘅時候。 佢、除咗紫色之外，仲有冇？譬如咧，我呢度嘅紫丁香， 佢有白色㗎， 白丁香。 係啊，應該仲有粉紅色添㗎。 哦， 係啊， 白丁香、粉紅丁香咁樣， 又係 藍丁香。 蓝丁香我唔知道 绿丁香 可能其实咩颜色都可能绿色应该冇 绿就应该冇啦 冇啦但系粉红系好 common 一定有得紫色嘅花其实本身都有粉红 咁佢本身譬如我哋而家叫紫丁因为佢紫色叫紫丁香 咧比较容易见到 如果佢系纯粹叫丁香嘅时候佢会 都有味噶 用咩颜色 show 出嚟红色 唔系丁香应该白色咯 白色 同粉红白色比较多啲、 哦、 紫色就我哋觉得靓啲同埋通常买咧你唔觉得白色嘅花比较少啲会买咯盆栽、通常都系 系噶 系咯 我都中意白色嘅花 我都你中意昙花啊嘛我知透明嘅昙花我都中意白色嘅花 昙花嗰只好难种嘅真系。 系，其实咧，如果花， 上次 send 嗰张相俾你睇咧，话是话昙花。 你 send 俾我好多次啦，你有冇 send 个 video？ 你 send 个 video 俾我 ？video 唔记得有冇啦，但系昙花有 send 个相俾你睇。 系啊，你话你啱播出到嗰一面啊嘛，真系好兴奋 我啦。 系啊，种花其实真系好玩啊！呢、這个都系其实每朝你见到佢夏天咁热嘅时候，见到佢有少少唔多糖蜜入淋下水咯。呢、這个一定要加呢个花嘅营养液啦。 系，如果唔系佢就好快拜拜。 系，尤其。点解咧？尤其啲花系咁多花，我意思系、如果佢盆花、 大家喺度抢营养就唔够分啦。 系啦，你要去灿烂，尤其佢咁多花瓣咧、你更加系要定时淋多少少诶营养液添。咁、通常营养液就咪一日淋嘅，七日一次。 七日一次啊？ 泥嗰啲啊？ 七日一次啊？ 系啊， 即系一个星期一次就得啦。 一个 cycle 系啊。 哦，即系经常淋都系叫七日一次就得啦，就唔使话隔日咁样。 唔得噶，唔可以噶呢、這个系啦。咁、七日一次淋得太多咧，大部分嘅花咧都更加系太多肥咧就。啃死佢，佢就都会死嘅，系啦。咁七日至十日系一个 cycle 嚟嘅。咁呢个咧，呢个营养液咧真系定时定候啦。你就抹低佢啦。咁譬如你星期一嘅唔知四点钟，你咪校闹钟或者系手机校住，逢星期一嘅嗰个时间。又或者你觉得星期六嘅朝头早我起身嘅时候，我就开始就系要喂佢嘅。咁你咪校星期六， 校翻 自己 regular 嘅时间俾佢咁样。 呢、這个就要啦。淋水咧就其实系见到佢唔掂就要淋，尤其是香港。尤其我发觉原来啲露台咧，如果隔篱系啱有一个散热器咧。即系嗰啲 冷 气 机 嗰 啲 咧，咁你啲花啊真系惨啦，咁、你真系要揾风扇或者揾啲嘢遮一遮啦。咁、呢个就系其中一样嘢。你露台你知冇你嗰啲咁犀利啊？ 唔系啊， 自己你冇影响到你啊嘛，你仙气嗰度。 好啦，唔该晒，安安， 拜拜。 唔该晒安安啊吓，咁啊亦都有早上嘅时候同大家睇睇一啲嘅港铁方面嘅消息。所有车站啊，今日啊即系10月11号星期五咧，将会投入服务。除咗轻铁之外，所有铁路嘅路线列车服务维持正常。咁啊，而列车服务亦都会提早喺今天晚上嘅10点钟咧系结束噶。咁啊，轻铁方面咧，四条路线系暂停，包括咧705、614、615、751P。706、751线在天水围区改道的 ,751 线在屯门区不停有外站所有轻铁车辆不会行经就是有外站天荣站银座站天湖站天池站和天水围站的。机场快线方面由头班车起今天提供来回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机场站以及博览馆站的列车服务。今天港铁会按住情况决定晚上10点之后的服务安排并且就会适时公布有关的详情的。香港站九龙 龙站市区预办登机的手续都是维持正常服务的。港铁就会继续因应着实际的情况和安全考虑，或者会作出一些车务调动的，包括再次关闭车站、安排列车不停站等等。大家留意着最新的交通消息。刚才安安就俾咗好多咧，就非常之靓嘅花花，我哋欣赏啦，系咪先？教下我哋点样种。佢讲得啱啊！我哋爱我哋嘅花朵咧，就应该系多啲啊，为佢哋淋水。特别香港而家可能真系环境方面啦，会多啲尘嘅啊，扑咗喺个叶面上边，应该多啲淋下水，抹下佢，咁佢哋嘅生长咧就会健康好多噶啦。你应该咧就系爱你嘅植物啊，抱住一种爱唔完嘅感觉。多啲嘅爱心俾佢哋，咁佢哋咧就会生长得快啲，生长得健康啲。啊，之前有人话过，如果你同植物倾偈咧，佢哋开得特别甜添噶。 分树上夜未央，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又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像太阳，胸中放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像太阳 作品啊，嚟自郭富城啊，对你爱不完。先听听七点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分头广播啦。咁啊，晨光第一节目留翻喺二台，我哋转头再见。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感作感变。

10:08嘅时间啦吓，咁啊，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吓，咁啊已经分途广播咗啦，系咪？ 系啊，冇错啊，咦，7:00嘅时候又听到彭爷一把声啦， 系啊，咁其实就唔系几好嘅， 点解啊？听众好想早啲听到呢把声噶， 即系我哋唔够勤咯，咁简单真系啊， 听众冇谂到咁多噶、啊， 最紧要就系你继续可以如常服务， 系啦， 咁啊系，我哋都还好啊，香港电台。我哋都冇停止过广播， 冇啊，系咪？ 咁多年嚟都 系啊， 任何大小嘅风雨都好咧，我哋都系谨守 岗位嘅。我哋又唔会话几点钟又要停止啦，系咪、 啊？冇噶， 冇噶，系啊， 边个唔翻都冇所谓噶，我哋总有。精英咧系随时后教啊，随时上阵嘅， 咁、就好啦。 系、啦，早晨啊，小白， 早晨彭爷爷，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好。咁今日嚟到星期五啦，咁向来都学阿欧华斋就 Happy Friday 啦，佢就 Happy 啦，系嘛？ 佢梗系 Happy 啦， 因为放假，咁人系应该要放下假。 佢日日都疏乎添啦呢排。 但系咧，今朝早咧，我都我都叫做咩？如果普通话或者系文艺 啲咁， 文艺啲咁讲，我都不赖啊，即系我都， 我想问， 我都唔差。 哦，我仲谂住问你不赖乜嘢添， 系咪咁讲啊？ 系啊， 国语系咪？ 国语啱。 系啦，我都咧，唔系好 唔差啦，系咪？ 我都唔差，系乜嘢咧？吓，我都为自己咧做咗一啲好嘅享受。 吓，朝头早已经有享受。 系啊，我早餐你今朝。闻闻到有阵咩味啊？吓、啊，我摆咗喺直播室啫、我冇喺直播室食，放心。 闻唔到、啊， 凤爪排骨饭 系咩？哇！你对自己真系不赖、啊， 系咪好离谱啊？ 晨早流流， 系我路经咧有唔系酒楼啊，而家有一啲嘅食肆咧，都会喺早上，佢可能平时系西餐厅嚟嘅，但系佢朝头早咧， 仲系中餐啊？ 就做点心咯，即系卖点心俾你带走咁样嘅。 嗯， 咁可能佢早上咧就系、是、外判或者系佢顶俾另外一档做， 嗯， 就做早餐。咁我见到哇，凤爪排骨饭真系 非凡喎、 啊，呢个真系好正、啊。系细佬哥嘅时候翻学咧，以前咧因为翻小学咧好早翻学嗰啲咧嘅情况咧就会咧有咩生炒糯米饭啊， 嗯， 有呢一个蒸饭咧就卖。然之后咧就等你可以拎翻去学校做早餐咁啦。 嗯， 咁呢啲儿时回忆咧，突然之间涌上心头， 跟住就买咗， 梗系买翻盒啦。 哇！ 不过唔好意思，我就系买俾自己啫。 估到啦， 等你行下先。 我啊真系要行你，知唔知今朝咧？其实我好早翻，4:00翻嚟啦。今日咁我咧 讲俾我听做乜啫？ 话俾你听嘛，又话俾听众听嘛，系啦。啲听众以为我哋咧10:00就走，6:00先翻工嘅，其实就 有啲系嘅。 咁啊系， 有啲迟过添啊！ 咁有啲真系嘅。咁我行过呢一个美式快餐店嘅时候，谂住入去啊买个早餐啦。啊，点知咧佢嗰度贴咗张纸，写住话佢今日清洁日，6:00先至开门啊！ 哦、 我同你简直系完全两 唔关嗰啲破坏事噶， 唔关系真系佢纯粹清洁啫。唉，同你完全系 忍下啦， 激死人啊！ 我哋擎天大酒楼咧，即系我哋楼下擎天咧，就7:30开嘅。 吓、 啊，你忍下啦，忍多阵啦。 唯有忍多阵啦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Hello， 弟弟，早晨啊！ 早晨啊，彭仔， 好精神喎、啊！哇，今日件衫啲 details 好特别啊！ 点、啊、特别都讲到交通先吓、啊，好，咁啊先讲咗先。今日讲到好重要嘢先啦，好多人想听噶嘛，系咪？咁啊，除咗轻铁之外咧，所有港铁嘅路线车站咧，今日系开放噶。咁列车服务咧就会提早晚上10:00结束。咁而机场快线咧就会按情况决定晚上10:00之后嘅安排啦。咁轻铁咧有4条路线暂停噶，包括系705、614、615、751P 啦。咁而706、751线咧喺天水围区需要改道噶。咁751线咧喺屯门区不会停友爱站噶。咁另外咧，所有轻铁车辆 上啦，系不会经有爱、天荣、银座、天湖、天池啦，同埋天水围嘅轻铁车站嘅。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咁都系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今朝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噶。咁而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咁喺路面咧都有啲地方挤塞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咁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啦，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嘅。 嗯，啊，我想问作为一个听众，有阵时咧听交通消息嘅时候咧，都会想知道咧啊，我哋嘅交通报道嘅同事咧，佢系点决定嗰个巴士嘅路线，究竟系读751号啊，定系751号啊？咁 随心。 哦，真系噶， 系啊！ 即系就算我讲751号，你都吹我唔涨咁噶。 系啊，但系我觉得唔系咁好啊，可以 晨早流流讲埋啲咁嘢。 系啦，咁样嘅你真系。 我咁好奇一问啫嘛，我相信有听众都会好奇一问。 会嘅，不过我觉得读751号就唔系咁好听咯。 同埋读长咗啊。 系啦， 悭时间嘅话，应该系751吓。 系啦，同埋人哋听落去，我觉得容易接受啲嘅。 系，阿爹哋讲咩咁好听嘅？ 咁啊系啊。 讲开你话食早餐咧，你知唔知我几年啦？其实六年啦， 都冇早餐食。 嗰个早餐有早餐食，朝朝都系食嗰样早餐。我啲同事都觉得，其实我自己几佩服自己啊！ 你好长情啊！ 系咯， 又专一， 专一 又忠心。 我老公听到开心。 即系边个机构请着你咧？ 咁 就不枉此生 啊！系咩？但系有时啲嘢，你明啦，谭仔。 系咯，啲人唔珍惜你咯。如果系都 呢啲嘢， 你哋两个晨早流流咁 juicy 嘅讲啲嘢 吓，唔系噶。 系啊，我唔知啊。 咁呢啲人都会讲嘅说话嚟噶啦。 系啊，系啊，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呢个系咩早餐咧？我又好想知道啦，系咪？哦，食 麦皮啊！ 系啊，食咗六年都食麦皮啊！ 哦，唔怪之得六年都 keep 得咁好啦。 系咯， 呢个声 麦型 嘢 系咪麦型？ 个人睇法啦，我真系唔觉得自己 keep 得好。 我就觉得你 keep 得好啦， 系咪？ 系咪？即系我睇到嘅地方就 keep 得好啦，你嗰啲睇唔到我唔理啦。 但系咧，我哋好似冇信守承诺系嘛？寻日冇灯啊， 影相啊， 冇将阿 Didi 嘅肉照咧登上去二台 Facebook 专页嗰度。 我一阵间就帮 Didi 影一张靓嘅沙龙相。 其实我哋有尝试过。 咁你摆翻廿几年前嗰张上去？ 系啊，我哋嗱廿几年前起码都，我哋尝试咧揾翻当年嘅阿选美盛事 啊嘛。你问翻当事人啊嘛？喂， 唔好讲啲 不如你攞啲杂志出嚟，我哋 scan 咗佢啊！ 唔好讲无谓嘢，劈晒啦，烧晒啦！ 我唔删 咪咯， 冇可能。 嗰啲你嘅青春，你嘅回忆。 你错啦！嗱，我个人咧最唔好一样嘢咧，就系好中意抌嘢， 好 中意抌嘢。啲唔好嘅嘢咧，或者系啲我唔中意留嘢咧，佢讲晒，你识我都知啦， 系嘛？系咩？我打阵就去交通组 office 睇下有冇留。留咗啲垃圾喺度先， 留咗我呢件咯，垃圾。 好，我哋继续要信守承诺，我哋请阿监制 Vincent 咧，去睇下点样为阿 Didi 留善影先。你扮下啦，再扮靓啲添啊！ 唔使扮啦， 今日件衫 OK， 系啦， 系啦， 好啦，多谢 Didi， 转头影翻张相啊，过嚟揾你啊，我哋 系 认真讲噶，好啦，天气方面， 呢个时候就真系有阿 Vincent 喺电话旁边啊， 系啦。 早晨啊，彭仔、小白， 系咪等得好耐呢？ 哦，都唔系嘅，几好听啊！头先听到你哋讲啲嘢，即系我都喺度谂 紧。你啊，梗系好听啦！ 我担心紧，跟住你会问我啲乜嘢啫？ 冇，都系天气啦，主要天气因为时间唔够。 嗱，咁今日咧就冇乜云嘅，落街都系凉凉地啦，26度啦，我而家呢一度，咁就但系望上个天都系唔系太清嘅，有啲蒙查查嘅，好似我咁样。咁所以我谂眼啲咧，即系个太阳再即系出嚟耐啲嘅时候，应该就会散去，就会今日应该几清嘅感觉，但系都系几凉爽嘅今日。 咁希望呢、這个天朗气清嘅感觉可以维持得耐一啲啦。我系惊今晚啫，今晚唔知点咧，出唔出街好啦，真系。 我会出街噶。 系啊，好啦，注意安全啦，就系。 好多谢你， 呢排都系咁嘅。好啊，咁啊凉凉地嘅天气，阿 Vincent 就话佢自己嗰区咧就26度啊，咁但系咧就天文台咧整个香港咧发出嘅呢个天气嘅情况当中咧，佢系报而家系27度嘅，系啊， 争一度。 诶，各区有唔同分区噶嘛，系嘛？ 系我呢区系会冻少少嘅， 讲清楚咪得咯。 系， 唔该晒 Vincent。 好啦，唔该晒 Vincent 啦。诶，晏转头见啦吓，咁啊，详尽嘅天气我哋又睇埋啦。大致天晴嘅，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咁啊市区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31度，依都唔系话好凉嘅啫，都有三字头啊，咁啊新界就会再高多两三度添，即系33、34，吹微风啊，展望啊，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咁啊下周初咧就骤雨会较多，天气咧啊真系稍凉啦，天文台讲天气稍凉，我啊信啊，Vincent嗰啲体感啊都唔知准唔准好啊，有阵时 系啊体感啦，纯粹 系啦，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嘅，先听听今天早上嘅神 系我啊， 系啊，快啲听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我哋嘅晨光大学咧，同彭仔一齐咧去倾下讲下嘅，我哋有啊，嚟自绿色和平嘅 Case 嘅，早晨啊 ，Case。 早晨啊，大家好。 早晨，咁啊，今朝早咧继续同我哋咧关注一啲环境议题啦。其中咧就下个星期咧如无意外咧，就特首林郑月娥咧就要发表佢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嘅。咁当然施政报告入边啊，要涉及嘅纲领咧都好多嘅。咁啊，其中咧都会咧一定会有啲触及咧就系环境嘅议题啊，或者喺环保嘅项目上边咧，政府会有啲咩谂法？咁讲到呢一个嘅嚟緊嘅施政报告呢，可能会有新嘅项目出炉，係关于呢一个环境议题都未定啦。但喺过去嘅日子呢，其实绿色和平都有关注到呢，即係喺香港政府佢啲政策啦，尤其是係会对环境有带嚟影响嘅地方啦，你哋一定会多多监察啊咁㗎啦。有冇啲乜嘢嘅睇法呢？ 咁咧，其實環保啊，真係生活各個領域啦。咁政府固然有專係做環保嘅政策，咁但係譬如好多交通啊、基建啊、土地上面，其實都可能同環境有關嘅。咁例如咧，近年咧，好多人關注呢個土地嘅政策啦。咁嗱，而家之前咧，政府咧都推過一個人工島，甚至佢都即係東大嶼個填海計劃啦。咁當然喺呢一個時勢底下咧，這個計劃都比較多人反對，咁政府未必會再推出。咁我咧今日咧，我都想解释一下人工岛呢一个概念嘅，咁人工岛顾名之义咧，佢就当然系人工建造一个岛，而 即系本来无一岛， 系啦，本来无一岛嘅。咁通常而家嘅人工岛咧，好多时候都会透过填海而得出嚟嘅。咁填海咧，其实就需要好多沙啊、石啊，摆喺个海床入边咁样填咗一个岛。咁呢啲沙石咧，唔会无神神爆出嚟噶嘛？咁都系咧，其实系人类喺另一个地方嘅。海床啦，或者是河床，系啦，挖掘一啲沙石，咁甚至咧，而家咧有啲人会开采一啲山石，然之后用机咧将佢打碎佢，就变咗一啲沙，系啦，咁所以听到其实系会，你会感觉到系无论系佢喺海床、河床，或者系喺山头开采咧，其实咧都系将一个地方原来有嘅土地啊，将佢挖咗出嚟，再长途跋涉咁样搬去另一个地方，即系正正宗宗系我哋讲紧嗰啲 愚公移山 填海，系啊系啦系啦咁呢度好多人其实系啊，好多人都会觉得呢啲系一个多重破坏咯，因为本身你填海咧，你个沙石冚落个海床度，其实就会令到原本填海地点嗰个海洋生态咧系永久。好喪失啦！咁而家我哋知道，哇，原來佢喺嗰個原本佢挖掘沙石個地方，都會令到好多嘅生態係完完全全受到破壞。再加上咧，佢將一啲咁嘅沙石，真係將成個土地長途跋涉咁樣運過嚟，其實當中帶嚟嗰個碳排放咧，係會加速呢個氣候嘅危機噶。 咁咪真係三倍嘅傷害。 是啊，咁有見及此，其實咧好多地方啦，或者國家咧，其實佢都有限制去呢個海沙同埋河沙嘅開採嘅，因為唔想即係破壞咗一啲土地啊。但係咧，因為即係而家你見到好多國家，唔淨止香港啦，咁佢哋都對呢啲沙石咧嗰個需求好大啊。令到好多不法商人咧，佢哋可能就話喺一啲我哋叫做山高皇帝遠嘅地方咧，偷偷挖掘，咁啊對當地嘅生態咧造成嚴重嘅影響。咁甚至我想講咧，有啲嘅情況係直情令到一個地方係消失咗嘅。例如係印尼啦，係啦，印尼。咁咧自2005年嘅時候咧，佢哋計過至少有成20個島咧，徹底咁樣挖走咗。 20個島喎、 哦。係啊，呢啲島咁當然印尼其實係一個即係海。嘅國家啦， 即係多島 聚，咁佢好多島，係啦，好多好多好細嘅島，未必人居住嘅。咁但係咧， 佢呢島係俾人直情成個挖走咗，運到去隔離新加坡填海。咁、喺過去40年咧，新加坡咧就透過填海增加咗52平方公里嘅土地，成為呢個全球最大嘅沙嘅進口國。咁呢個咁龐大嘅需求，其實令到好多鄰近國家佢哋嘅沙灘啊，即係海灘啊、海床啊、河床啊，都受到一啲嘅破壞。咁令到咧，譬如越南啊、印尼啦、馬來西亞呢國家嘅政府咧，其實開始限制甚至禁止咧出口一啲沙去到新加坡。 咁可能有听众一路听嘅时候都会心里面有个咁嘅疑问啦。Case 都话嗰啲譬如喺印尼嘅例子，嗰啲岛咧系冇人住嘅，冇居住嘅咁咪所以拎走，就算拎走咗移平咗，咁佢可以有一个嘅经济效益，又冇话影响到人咁。咁其实佢咁样掹走咗一个岛啦，话带嚟嗰个环境嘅破坏系可以有几大嘅咧？ 头先都讲过话呢个即系移山填海呢个工程，其实系一个你讲紧多重破坏啦。咁喺嗰个挖沙嗰地方，你将冇人住啫，但系佢本身都有生态嘅，喺海洋入边可能有好多珊瑚嘅。咁你将佢原来嘅地方嘅生态破坏咗，然之后再将佢冚去另一个海洋嘅地点。咁你将啲沙冚落去嘅时候咧，其实咧系会令即系当地嗰个本身嘅海床就冇晒啦。咁然之后你扬起嗰啲沙泥咧，其实亦都会扩散到一定嘅范围之外。咁呢個咁污濁嘅環境，其實會令到好多魚類窒息啦，令到一啲水中嘅植物咧，佢哋吸收唔到陽光咧，會死亡噶。咁同埋頭先都話將個島咁樣移走過去，去到另一邊填海，其實亦都係一個好大嘅碳排放過程咯。其實頭先即係提到印尼咧，我咁講起人工島，好多人都諗起，喂，杜拜嗰啲人工島好靚喎，樂園嚟嘅喎，咁樣， 好奢華嘅喎。 係啊，但係咧有啲。有啲聽眾可能都有聽過，其實咧佢一開始佢係起中旅島啦，咁後來佢都亦都好雄心壯志咁起多啲，咁其中咧佢起一個世界島咧，即係好似一個世界地圖咁擺喺佢哋個海岸咁樣。呢個工程大概係2003年動工，咁但係就唔好彩遇到呢個金融風暴啦，好多建築商咧佢因為嗰個資金問題啊，佢冇即係佢起唔到嗰個島。系啦，咁烂尾啦，冇错，你讲得啱啦。咁而家咧，甚至最新咧，即系其实都一两年、几年前都讲紧话，有啲卫星图咧，睇到呢个岛变咗形啊。本身系个世界地图嘅形状，但系慢慢咧，即系向中心靠埋一齐，同埋你见到有啲地方系俾海水覆盖咗。咁其实就系讲紧佢系沉紧呢一个岛。 系。 咁係咯，我哋就見到咧，即係大家哇喺人哋國家有啲好成功嘅例子，但係我哋見到起一個人工島個投資係好巨大，同埋咧係未必係一個可以俾人類安居樂業嘅地方。咁所以話我哋香港呢個人工島咧，而家嘅股價咧已經係超過6000億。咁啊，未計之我哋每年通脹啦，咁我哋香港講嗰個建築年期成日都會延遲啊，又有好多超支㗎嘛。咁未計呢啲。其实都已经是超过6000亿了，都是讲紧是全世界最贵的人工岛了。 即是这笔数呢就是在那个基建上面去计，但是可能就亦都会有朋友同佢计的，另一笔就是那个环境的带来的灾害，那一笔数呢就真是仲难以估计了。 是啊，同埋另外一样嘢好难估计呢，就係而家我哋见到个极端天气呢都好严重，即係好多话我哋百年一遇啊、千年一遇嘅台风可能隔年就出现啦。咁台风嚟到啦，水位会即係打风有浪有一啲风暴潮啦。我哋见到呢喺过往呢日本嗰个关西机场受嗰个台风海燕吹袭嘅时候呢，佢出现咗个大型水浸。日本关西机场呢其实都系填出嚟嘅。咁佢出现嗰、台风吹袭风暴潮，然之后出现个水浸呢，其实就是估啊，系当年填海嘅时候咧，评估不足，佢未有考虑到今日极端天气带嚟嗰一个嘅海，即系嗰个影响啦。咁同埋今时今日，其实冰川融化咗，好多海水系 水位上升 嘅，系啦系啦。咁呢两样嘢加埋咧，其实令到咧啲岛咧系你如果冇评估得足嘅时候咧，其实就好容易一打风落雨风暴潮。咁佢水位上升，成個島就會出現大片嘅水浸啦。咁之前關西個機場正正係因為咁樣咧，佢差唔多閂咗成4-5日㗎。 係係，咁就係當年嘅時候喺規劃嘅時候冇計算到呢一啲變化咯，嗬。 係啊，咁我哋見到香港而家講緊東大嶼呢個人工島，其實佢都未可以俾到一個好好嘅答案喎。佢到底估計可能50年之後，其實我哋嗰個氣候會變成點樣呢？海平面有冇可能上升呢？佢哋未俾到一個滿意嘅答案我哋咯。 如果唔即係純粹係睇工程嘅話，如果佢喺呢一方面都唔設計得好啲，或者嗰個預算咧長遠啲嘅話咧，咁啊分分鐘即係50年未到咧，都已經即係浸咗一半都未定。但如果佢要計算得咁好咧，嗰、那個嘅成本咧又再咧即係倍數咁嘅上升，咁大家覺得即係係咪值啦？咁同埋即係嗰個同環境方面嘅去補足嘅話，又應該係點樣做咧？都幾頭痛啊！嗯， 系啊， 呢、這个人工岛究竟喺香港系咪真系会落实出现得到咧？咁大家仲可以俾多啲嘅意见啦，亦都可以让时间嚟到去俾我哋去好好咁样去构思策划啦。当然能够做到一个平衡就最好啦吓。咁今朝早咧就同阿 Case 倾到呢度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先再咧请嚟绿色和平阿 Case 咧同我哋分享个另外一啲咧同环境相关嘅议题啊。好，多谢你，拜拜， 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晨光大学，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忙， 唔怕再赖床。 唔该晒彭爷爷同埋阿 K 就喺大学入边讲咗好多咧环境嘅问题。好啦，早上嘅时间嚟到咧就系7:29睇睇啲射击练习嘅通告。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灯指示噶。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样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而家咧就先听咧就系7:30钟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咁啊，转头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铁今日除咗轻铁之外，所有铁路线嘅列车服务维持正常，所有总铁车站投入服务。但由于个别车站仍然有唔少嘅设施有待修复，列车服务会提早喺今晚10点结束，以便工程人员继续余下修复工作。至于轻铁4条路线，包括614、615、705同埋751 T 线就继续暂停。706同埋751线会喺天水围区改道，所有轻铁唔会经友爱站、天荣站、银座站、天湖站、天池站同埋天水围站。机场快线由头班车起恢复来回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机场站同博览馆站。香港站同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手续，截止时间为飞机起飞前的90分钟。中大校长段崇智同学生对话，早前在关注新屋岭集会中表示，在拘留期间被性侵的化名龙小姐女学生说，不止她一名被捕人士遭受性暴力，要求段崇智谴责警方对被捕人士施暴。段崇智只是说谴责所有暴力，引起在场人士不满。对话会结束之后，段崇智一度被包围，有人要求她再回应。段崇智话会谴责警方的性暴力。警方发表声明表示，留意到有女学生指被捕之后曾经在新屋岭拘留中心被警员性侵，警方非常重视这项严重指控，会主动联络事主，希望他提供实质证据，让警方作出公平公正的调查，尽快找出事件真相。又说投诉警察课至今未接获在新屋岭拘留中心被性侵的投诉。江苏省无锡市一条高架桥桥面倒塌，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事发在昨日傍晚6点几，312国道往上海方向一段桥面突然倒塌，经搜救人员确认，桥下有3架车被压住，其中1架是停泊的车辆，当时车里面没有人。另外2架车上一共3人全部死亡。江苏省同无锡市启动应急机制，全力展开救援处置工作。初步调查相信，事发时一架严重超载的货车在桥上行驶，导致塌桥。超强台风海贝斯逼近日本本州， 预料星期六登陆关东地区，更可能直接系穿越首都东京一带，沿岸嘅地区今日开始会有强风暴雨。气象厅呼吁民众做好准备，受恶劣天气影响 ，JR 东日本铁路公司周末可能暂停来往首都圈嘅列车服务，全日空取消星期六往返羽田或成田机场嘅所有内陆航班。日本航空亦都几乎取消所有国内航班。当局呼吁旅客留意最新情况。正喺日本举行嘅榄球世界杯，亦都取消咗原定星期六举行嘅两场赛事，系首次有世界杯比赛要取消。原定星期日举行嘅另外四场比赛，亦都未知能否继续进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较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就车多，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顺利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的。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就比较挤塞。咁再提一提你啦，除咗轻铁之外，所有港铁路线嘅车站今日系开放㗎。咁列车服务会提早晚上10点结束。咁而机场快线就会按情况决定晚上10点后嘅服务安排㗎。咁轻铁就有4条路线需要暂停啦，包括系705、614、615、751P。咁706同埋751线喺天水围区就要改道㗎。所有轻铁的车辆不会经友爱、天荣、银座、天湖、天池和天水围轻铁车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Begin. 你有冇试过中意一个地方，中意到不停咁介绍佢？你有冇试过中意到当嗰度系你屋企咧？去旅行去到咁尽噶，一定有佢份啊！佢就系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嘅嘉宾，资深旅游记者袁渊，同你分享佢所钟情嘅德国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志豪游学全世界。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学界超声道主持 姚祖恩、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茂卓颖，今年13岁，读紧圣士提范书院的中二嘅。今年代表学校就参加了呢个香港学校音乐节，其中就在双人合唱就取得亚军，跟住同埋女声独唱方面就取得冠军嘅。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学界超声道。 早晨，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 的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好，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时间嚟到早上嘅，而家系7:38啊， 系7:38。 系啦，直播室有小白啦，有鹏仔啦，如无意外，应该8:00咧会有朱海婷嘅加入嘅、 啊，太好啦， 哎呀， 人强马壮啊！ 你咁讲， 即刻觉得强咗， 系啊，哇，多咗人、 啊，系啊，谂下今个星期都系两个， 冇、啊、办法啦，因为咧即系有啲同事就需要放假啦，有啲同事咧即系抱恙啦，都希望咧即系唔舒服嘅，身体不适嘅，咁啊早日康复啊，快啲咧归队，即系我哋啲老弱残兵咧，唔撑得几耐啊！真系啊，咁啊，稍后啦，8:00过后咧，就朱海婷咧会加入我哋嘅团队嘅。咁啊，除此之外咧，阿欧虽然咧就放假吓，咁、但系咧都系咪有啲声音会听得到佢嘅声音噶？ 个 opening 同个尾会听到佢把声咯。 唉、哎，咁就好啦，都有啲安慰啊。 冇错冇错。 咁我知道咧，逢星期五咧，我哋晨光第一线咧。喺7:30之後咧，都會有一個咧係短劇嘅 《神光職安第一線》， 係啦，咁啊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咧係職安健嘅信息嘅。今朝嚟 啦！職安全健康局、香港電台第二台全力推動《神光職安第一線》。 阿 Lu 啊，有冇茶包啊？ 有啊，你去第二格柜桶度攞啊。 我唔该晒你啊吓。 做咩啊？ 哇，系我唔系啊，我见你有咁多茶包咋？嗱，又有呢个菊花杞子茶啦，原玉红枣茶，哇，桑叶决明子茶，又有蓝莓嘅果茶，哇，你啲茶咁特别嘅。其实我咧就系想要普普通通嘅 English Breakfast Tea 啊，或者 Earl Grey 啊咁样嘅啫。 阿祖，你想要茶包啊？喂，我呢度有、啊，有普洱、寿眉、铁观音，想要边只先？ 诶、欸，咁都好、啊。嗱，白经理，我想要寿眉啊，唔该。喂，阿 Lu 啊，点解你有咁多古灵精怪嘅茶包嘅？ 咩古灵精怪啫？养生保健茶包嚟噶，对眼睛有好处噶。 咦、你对眼有事啊？ 唔系啊。不过呢排成日觉得对眼都好干咁，上网话饮下呢啲保健茶会对眼睛有帮助，咁咪试下咯。 啊，你近排咧会唔会觉得除咗对眼唔舒服，仲会觉得咧手臂啊、膊头啊、条颈啊都唔多舒服，仲会觉得个人好似好攰、冇嚟精神咁样咧？ 系啊，阿祖，点解你会知嘅？乜你原来平时都咁留意我噶？ 咪傻啦！我见到你个位啊有啲乱，同埋你嗰部电脑咧同你嘅距离太远啦，长时间望住咧人都会觉得攰啦。 讲开又讲话咯，你长时间坐喺咁嘅环境做嘢，真系唔多 OK 喎。 唔系可以点啊？ 嗱，首先台面咧要有良好嘅整理，令到台面咧有足够放置屏幕啦、键盘同埋滑鼠嘅地方。键盘同埋滑鼠嘅位置咧，可以令到手腕喺用电脑嘅时候保持平直或者最多少许嘅倾斜，就好似你而家个键盘同埋滑鼠都唔系摆喺同一个水平度嘅。长期咧你要高低搏咁样做嘢，咁样咧就会增加咗上肢肌肉疲劳嘅风险噶啦。所以你真系要执一执你张台咯。 而台底就要保持足够嘅脚部空间，等你能够伸展双脚。如果有吊脚嘅情况啊，可以用稳固嘅脚踏，等双脚咧可以放喺上面。 吓、啊，真系要执台啊！有好多嘢、啊， 执整齐张台，做嘢都会做得舒服啲啦，值得噶。嗱，执好张台就要睇下张凳噶啦。 我张凳又有咩问题啊？ 要确保个坐垫软硬度适中，椅背嘅高度同斜度要调校成可以为腰背提供足够嘅承托力。嗱，你张凳有个手靠噶嘛？就要留意佢嘅高度，可唔可以喺你用部电脑嘅时候，令前臂同手臂要大约成直角啦？ 吓、啊，连张凳都咁多嘢要注意？ 我哋喺 office 度做嘢啊，一日起码要坐成8个钟噶嘛。啊，你又要留意住个 mon 同个人咧，系要保持住350至600毫米嘅距离噶，仲要调校屏幕嘅角度同埋斜度，至到舒适嘅观看角度嘅，大约咧就要系15度至20度咁样啦，避免颈部啊过度伸展又或者屈曲咁噶。 除咗个 mon 嘅角度，人嘅坐姿都好重要噶。 坐姿要挺直，避免扭转侧身的坐姿，还可以善用靠背来承托腰背的负荷，同埋不要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坐姿，得闲就要转下个姿势，同埋做下肩、颈、手、脚的伸展运动，可以帮助灵活关节同埋促进血液循环噶。 啊，讲开咧，有时间咧要休息一下噶。阿 Lu 啊，你要记住呢个口诀先至得。 系咩啊？ 二十二十二十，即系要工作二十分钟，休息二十秒，再睇睇二十公尺以外嘅景物。 诶，呢个口诀我都有听过，有用噶。阿 Lu 你要记住啊，因为有时视力变得模糊咧，系因为长期近距离望住电子屏幕，所以适时望下远方。放松下啲绷紧嘅眼部肌肉，就可以舒缓不适噶啦。 系啊，等我都试下先。其实咧，想舒缓眼部不适咧，有冇啲眼部运动可以做噶？好似咧，我哋平时啲手脚攰都可以拉下筋咁样咧。 梗系有眼部嘅运动可以做啦。嗱，除咗咧你得闲嘅时候咧，就望下远啲嘅景物之外，仲可以将眼珠向上、下、左、右唔同嘅方向望下噶。这个啊，都系一个唔错嘅眼部运动嚟噶。 又好。等我得闲都试下做先。 不过咧，喺你得闲做眼部运动之前，都系执下张台先啦。 知道。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咁啊听过咧呢一个嘅晨光即安第一线之后咧，大家即系更加要注意工作间咧嗰个环境啊，点样配合咧可以帮助到自己嗰个即安健嘅更加配合到啦。 嗰啲手啊、膊头啊、头啊、凳啊嗰啲角度咧都要注意啊吓。 好啦，咁啊做完嘢之后咧，可能我哋都会咧。周围去行下买下嘢咁样，呢排好似话多咗大家自己翻屋企煮嘢食啊嘛， 啊系啊，成日咧都系见到大家就一抽二楞啊，买到翻屋企之后，屋企自己开餐 自己煮， 系啦 系啦，因为街上边啲餐厅可能咧受到破坏咗咧，佢都唔得闲开铺啦吓。好啦，咁既然要去自己买嘢嘅话咧，好多时候除咗街市咧，我哋会去超级市场啦。觉唔觉得咧？香港嘅超级市场咧，嗰个嘅运作咧，其实都几成熟啦，几方便到顾客噶啦。咁但系会唔会都有一啲嘅小毛病啊？又或者系有一啲嘅喺佢哋经营嘅时候咧，未系已经去到完美嘅阶段咧？即系应该都好难完美嘅。但系作为一个顾客咧，行超级市场嘅时候，小白会唔会有啲嘅地方咧？你觉得如果能够系改善埋咧就好啦，咁样咧。 嗱，我自己咧成日推，因为要推车啊，一次要买咧，屋企人多啊，买得多啊嘛，咁啊一定要攞架车仔帮手嘅。 系啊， 我成日都会遇到个问题咧，就可能超级市场嗰啲嘅叫做手推车咧。佢哋可能冇人幫嗰啲車啊，做 maintenance 做呢個維修嘅檢視 啊， 我唔知啊。總之成日推親揀親嗰啲車咧，個轆啊都係推得唔好。 哦，即係唔夠順。 係啦，成日都係直頭會傾向一個方向。咁你見到咧，有啲車咧就真係難聽啲講，佢好似孤兒仔咁零零舍舍擺曬一紮嗰啲咧，全部都係壞嘅。咁你又壓住個位，然後咧啲人又行唔到，嗰啲車咧又唔會再擺埋一齊，又唔會俾人用。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排隊啊，真係要講下。 排队有咩问题咧？排队 超级市场排队咧，其实有一啲嘅超级市场已经做得都唔错噶啦，就系排一条队，然后等边一个嘅 counter 系啦，得闲嘅时候咧，咁咪喺嗰条队嘅行过去咯。譬如佢有盏灯着嘅，譬如二号 counter， 咁就唔需要喺每个 counter 前边排队。 系啦，因为每个 counter 面前排都大家都知啦， 嗰个速度。 以前咧细个嘅时候，我哋就话。贪玩啊！屋企四个人嘅， 一人排一条咯， 一人排一条， 睇下边个快， 睇边个快啦，系咪 啊？系啊。 咁其实系好嘥空间同埋好嘥时间噶嘛。咁但系仲有啲人咧，可能佢一架车好多嘢嘅， 系 有排等。但系隔篱嗰条队咧，每人只系买一件货嘅。 我买包糖啫。 系啦。咁你有呢啲咁嘅问题嘅时候咧，其实排队应该系排一条队，然后分流。咁我就觉得咧，大家相等嗰个时间系公平嘅话咧，就会好啲啦。 呢一个系啲人流管。理啦，以至到佢哋嘅设施上面嘅管理啦，系咪？好啦，咁呢啲都系如果有系经营呢个超级市场嘅听众咧，听到阿小白呢一啲作为顾客嘅心声咧，就自己识做啦吓。咁但系有另外一种嘅情况咧，呢种嘅情况咧喺香港咧，我又唔多觉咧系有咁嘅出现，就系咧。 多唔多香港嘅超級市場咧？係本身喺店裏邊咧都係有播住音樂啊咁樣 噶啦。佢哋嗰啲音樂都係促銷嗰啲廣告歌嚟噶。 係啦，反而係促銷嘅廣告咧，就有聽到喺呢一個嘅超級市場嘅商店裏邊。但如果你話係好似商場咁樣播曬音樂，或者係商場嘅廁所都有音樂噶嘛？ 輕音樂啊嘛。 係啦，嗰啲輕音樂咧，我又唔多覺嘅。 嗯。 好啦，咁所以呢一種嘅情況咧，就如果喺香港發生嘅話咧，大家作為超級市場嘅經營者，又會唔會考慮咧？講緊嘅呢種嘅情況咧，就喺新西蘭嗰邊嘅。 嗯。 新西蘭咧，佢哋就本身都有唔同嘅大型連鎖超級市場啦。咁原來咧，佢哋嘅超級市場咧，就本身咧喺個店裏邊咧都會有播放住啲音樂嘅。 哦。 甚至乎咧都一樣呢、這個同香港都會有相類似嘅情況，就係咧會有一啲嘅廣播嘅。 嗯。 可能係有咩做特價。 係啊係啊係啊。 嗰類啦 嚇。罐頭平咗咁樣。 係啦，咁呢一種嘅廣播都有。咁但係原來呢一啲嘅音樂啊，以至到廣播咧。其实大家有冇谂过咧，系会影响某一类嘅顾客嘅情绪或者佢嘅健康咧？咁因为咧，原来咧有一啲嘅顾客啦，佢哋分享翻咧，一个嘅喺超级市场里边购物咧，本来都系好事嚟嘅，佢哋都系享受嘅。不过如果咧系有太多嘅声音咧，系会令到一啲咧譬如长者啊，自闭症人士啊。佢哋咧係會有一種唔好嘅效果嘅、 哦，輕音樂都唔得㗎，佢哋 係啊，因為咧就佢哋呢一個新西蘭方面咧有超級市場咧，因為就係得到員工嘅提示啦，咁就講咧，因為員工本身咧都有屋企嘅成員咧患有自閉症嘅，咁就話咧佢哋發現啦，如果能夠咧係將收音機啦，將嗰啲嘅音樂啦。是能够停止咗佢又或者呢是将嗰啲呢整理雜物整理货架嘅时候嗰啲嘅噪音呢减少呢以至到呢就係啲广播啲广告嘅广播都能够关掉嘅话呢咁呢係会对佢哋呢係好啲嘅。 哇图书馆咁样即係超级市场嗰啲声浪 係。係啊因为呢对于有焦虑问题啊自闭症嘅人士呢佢哋前往购物嘅时候呢即係如果係遇到呢啲相反嘅情况呢即係话又有好多音乐啊又好嘈杂嘅话呢係会容易引发佢哋有焦慮嘅，咁、所以咧就喺新西蘭咧，原來有一間嘅大型連鎖超市咧，喺嚟緊嘅23號開始咧，就每個禮拜就施行呢一個新嘅措施啦，就話每個禮拜咧會有一天咧晏晝嘅時間有一個鐘頭咧叫靜音時段， 哦，即係好似嗰啲搭火車咁樣有個靜音車廂， 係啦，靜音時段，咁喺呢段時間咧就係、是、會將所有嘅廣播啦刪咗去啦，甚至乎連燈光咧都會係校。暗一啲，系咁啊！目的咧就系、是想咧关心啦，表达系呢一个嘅善意啦，让咧长者啊、自闭症人士啊，以至到有焦虑症嘅顾客咧，都可以趁呢段时间咧去佢哋嘅超市嗰度咧系购物。咁仲话呢一个嘅准备要即将施行嘅新嘅项目咧，就得到咧好多顾客嘅表示欢迎添。 我都欢迎、哦。不過如果我覺得佢嗱開頭試咧就試一日啦，同埋一個鐘啦，係咪先？佢慢慢慢慢，如果覺得成效好咧，例如可以做譬如135啊，或者246啊，咁每一日咧就可能選擇一小時，咁令到嗰啲人咧都有多啲嘅時間選擇。 係咯，同埋咧，如果喺香港我哋都唔播音樂噶咯， 少啊，通常 就亦都唔會播收音機啊，係最多留翻啲廣播嗰啲廣告嘅廣播，睇下係咪都 cut 埋咧，定係點咧？ 自己超級市場嗰啲廣告咯，其實嗰啲好鬼嘈嘅，我都覺得。 有時咧係嚇親人，突然之間大大聲， 啪一聲咁樣， 咁啊可以喺香港。嘅超级市场嘅营运者啊，考虑下呢一点啦 吓。樱花、荆花、星花、心花的人，很可能。想动想挤想闹满心的痕都可能鲜花 烟花，风花问我什么最动人？遗憾太笨，无需遗弃，无谓遗憾。华丽太真，真过一真，不怕应不喜欢得一种本能。沿路有灯，灯照内心，知你未必喜欢明白我秘密。要亲很多人，要近很多神，就算学转身的他转注地走人，期在我一时能明亮地伴你一生，一时能胡乱地过分，妄想很真实，压抑很不幸，愿意做花心之中飞舞。决定普通的当一位好人，藏着我的千个内心，可接受有心的炫耀我秘密。要亲很多人，要近很多神，就算学专心的他专注地做人，记载我一时能明亮地伴你一生，一时能胡乱地过分，妄想 作品佢系嚟自啊泳儿嘅歌曲，叫做《花心》啊。超级市场买嘢有阵时咧，即系其实嗰啲轻音乐或者系促销嘅嘢咧，都会令到你原本想买嗰件货品咧，可能偏向咗去咗买其他嘢啊吓。室内温度27度，相对湿度84%。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嚟到晨光第一线嘅今朝 spot 到你啊，先睇睇咧就系有关于，梗系睇 NBA 先啦，中国赛啊，行动咧最实际嘅，喺全场几乎爆满嘅情况底下，咁啊欢呼声啊此起彼落啦，最终咧就立邦詹士啊同埋安东尼戴维斯带领嘅湖人喺上海咧就以111啊比114咧就不敌网队啦。今仗湖人嘅阵容上面作出三个嘅调整啊，朗度同埋咧就系啊怀特豪活啦，亦都系正选上阵噶。咁至于网队方面嘅主将艾荣啊，喺首节早段咧就怀疑再次咧就撞伤咗面部，上阵仅仅一分钟咧就要退下火线。湖人喺头两节咧未能够拉开呢一个嘅比分，咁啊喺第二节嘅尾段更加咧就被反超至55-57。其后嘅球队又喺第三节咧收起咗上阵25分钟嘅立邦詹士以及咧就安东尼戴维斯，反而领先87-84和解咧吓。第四节双方都换上后备球员啦，咁但系网队啊凭住近50%嘅三分命中率啊，帮助球队以114-111啊击败湖人。另一场 NBA 的季后赛有新秀状元啊，成个威廉神啊在阵嘅唐俄喺第四节狂轰呢个41分啊，成功反胜公牛127-125嘅。好啦，再睇下一啲有关于本地嘅方面啦吓。继2016年啊，以及咧就今年初之后啊，香港将会第三次举办啊世界杯，系啲乜嘢咧？场地单车赛。咁啊，香港嘅牛校女车神，当然大家谂办法点样去到撑佢啦。已经定于咧就下一个月嘅29号啊，咁啊一连三日咧就会喺香港单车馆举行啊，属于咧就系东京奥运计分赛嘅世界杯场地单车赛。赛会就会沿用今年初的票价，最便宜就50港币就已经可以就为现场哇女车神李慧思在香港为香港队打气，预计届时超过300位海外的车手也会来到香港参赛的。入面还有一只就著名的本地漫画角色叫做颠当， 更加咧就会首次成为啊，即系运动员嘅奖品吉祥物添。咁啊呢啲嘅 tie up 啊或者系联营咧都系几好嘅，令到咧在场嘅气氛咧就系舒服好多、轻松好多，同埋咧笑容都会多啲啊。运动员经常咧都会努力练习，练到成个夜晚都冇得瞓噶。 心の奥に隠してる君の痛み分けてほしい計り知れない悲しみが言えて今日はせめて眠れるように無理に笑顔は見せなくていい本当でいたい空が明日を運ぶから待ち続けてた朝が来る長い一日その先には君を許すように朝が来る君が捨てた 朋友都非常之关心到底有冇机会可以即系去到东京奥运嗰度啦，特别系伊豆嘅场馆啊，撑一撑咧就系牛侠队车神李维斯啊，能够咧就亲眼目睹啊，如果可以亲眼目睹佢喺其他嘅地方得到呢一个奥运奖牌咧，系一件非常开心嘅事嚟噶。今首嘅作品直至早晨来临，佢系日本女歌手水谷果穗。先听听八点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晨光第一线。 杯亦都取消咗原定星期六举行嘅两场赛事，系首次有世界杯比赛要取消。原定星期日举行嘅另外四场比赛，亦未知能否继续进行。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1,693点，升141点。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3，英镑9.755，瑞士法郎7.874，澳元5.304，加元5.902，新西兰元4.961，欧元8.6355。每百元对港元7.2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75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4.24美元，卖出1494.7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上昼8点，超强台风海贝斯集结喺东京以南，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日本本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较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秀茂坪道啦，去观塘方向近住秀明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秀茂坪道啦，去观塘方向啊，近住秀明道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顺达街对出噶，就系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顺达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隔田村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亚街路街。在新界元朗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小康一段都是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马料水。再提一提你，除了轻铁之外，所有港铁路线的车站今日开放的，列车服务会提早晚上十点钟结束，而机场快线就会按情况决定晚上十点后的服务安排的。轻铁有四条路线需要暂停，包括705、614、615、751P， 所有轻铁的车辆不会经友爱、天荣、银座、天湖、天池和天水围轻铁车站的。直通车因为车务调动关系，广九直通车 ,set805,set819,set810,set818 都是取消。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行政长官会在十月十六号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你亦可以当日下昼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施政报告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主要公共图书馆、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查阅。 我哋大丈夫身处呢个大时代，要干一番大事。 哎呀，我今日得啦。 大事日日都要做，但你又有几认识啲大事先？点解便便会系咖啡色？有时一粒粒，有时又似条蛇，背后隐藏咗咩健康信息？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今集一齐轻谈浅唱屎尿屁。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Hello， 我朱海婷，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咯，终于咧都可以阴阳调和翻一啲啦。喺晨光第一线当中，有把女声先。 哎、我翻嚟啦，彭仔。 朱海婷， 欢迎。 系咪即刻冇咁嘈啊？阴阳平衡咗。 系、啊、即系就算有华梅姐喺度都搞唔掂啊！ 佢都系燥底人嚟。 系啊，佢都系火辣辣啊，唔系几好啊咁又话朱海婷咧就加入啦。系、哎、八点差唔多答二个字啦，继续听紧嘅都系晨光第一线啊。除咗有朱海婷咧，亦都有。我彭仔香雪啦，咁啊小白咧都啊可以亮下声， 系啊 打个招呼。 小白你真系咁白净，小白我觉得你真系好中天嘅分子啊，好正啊， 真系。 佢用粗生嗰种心态咧，摆咗做节目，嘿，辛苦行快啲咁啊， 系啊，真系 越强越强， 我都系 越战越勇， 都系有呢一种嘅精神嘅， 系 啊，做广播咧就是、越强越强， 要有股热血喺度先至得噶， 系即系环境。更加难咧、嗯，我哋就要更加发挥到自己嘅 力量。啲小宇宙出嚟嘅，有阵时喺呢啲位置嗬。 你做电视一样嘅啫嘛， 系噶系噶，啱啊啱。 越系遇到一啲嘅特别嘅状况咧，会更加咧有个使命感啊。 冇错、 啊。好，今日啦，星期五咧，咁我哋就话继续同大家咧即系抖擞精神啦、啊、希望喺呢一个嘅周末周日嘅时候咧，就可以轻松一下。咁但系今天咧，如常要工作嘅期间咧，都要留意一下咧出边嘅天气状况。放嘅今日咧大致天晴啦，稍后局部地区系有骤雨，日间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约31度吓，新界咧会再高2-3度嘅。 今日会吹微风啦。展望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咧，骤雨会较多。咁可能落住雨嘅时间咧，就预计咧天气都会稍凉啦。咁啊，依家咧27度，相对湿度咧83%嘅。 晨光财经第一线。 好啦，呢个时间咧，我哋接通咗个电话咧，就嚟自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鹏仔。早晨 ，Heidi。欢迎你翻嚟啦。 其实我都系 miss 咗一日啫，我知道大家挂住我。 特别挂 咯，但系嗰日就系特别。 嗱，好啦，咁我翻到嚟，即系虽然我都即系离开咗几日啦，咁但系都继续关注住咧。当然我哋嘅股市啦，同埋啲外围嘅走势。咦，有一样嘅新闻咧，就几引起我嘅关注啊，就 系 除了港股的即个别发展我们转头讲之外呢就是连续两日呢其实都有些大 Masa 呢就开腔撑我们本地的新股市场。咁、 哦、 好像昨天咁都有港交所的行政总裁李小嘉先生就话啦咦本港新股的市场呢仍然是很健康的。有阵时我们人是复杂的明明出来撑你应该开心又会想哈无 端 端。 是 啊。这个是鹏仔的心态。 是我真的会、 无端端出来讲、好唱好为什么要这样。 是好咪由佢好，无端端做乜要强调？ 因为李小嘉先生就话，本港正处于一个咧完美风暴，咁似我哋啲即系电影嘅戏名嘅。咁啊，风暴大家明嘅，咁但系点解会又变成完美咧？呢件事 点解要加个完美咧？ 系咯， 唉，真系多心啊！我哋啊， 哇，我都解读唔到啊，真系吓、啊，即系又、 啊、 有风暴， 冇咁冇我哋咁复杂啊。 系嘛？但系又好健康。 咁 又 系咪嗰啲有危有机咁样咧？嗱，前排呢都见百威啤酒都上翻啦，最终 啊。 咁近期其实都有。 我会咁睇嘅吓，即系当如果我自己话自己、哇，我哋睇下我哋自己做得几好，譬如话即系差唔多个比喻啦吓。 系。 啊，睇下我讲股票讲得几叻咧咁。即系我觉得冇乜分别嘅咋，因为你系港交所行政总裁啊嘛，真系你个新股即系做得好好，个市场好好好，我谂都唔系你自己讲咯。同埋咧，真系好客观讲，如果你话真系未来香港金融市场有个真系所谓完美嘅风暴嘅，我都唔知点样咩叫做完美啦。我觉得佢哋有份创造出嚟嘅，即系我讲香港交易所，甚至乎个管理层。嗱、我逐样嘢讲啦，首先嗱，第一样。你話百威亞太終於嚟到香港上市，當然都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咧，我尋日就去咗深圳考察，咁啊去咗中國平安嘅總部。咁當然啦，佢哋管理層都冇講話最終嘅決定，但係佢哋都有啲分拆計劃。咁啊刻意地我唔講嗰個分拆嗰間公司個名啦。咁但係啲媒體嘅報道過去，我見到嘅咧就係話佢哋可能會選擇放棄香港。可能啊，亦都可能會選擇喺美國嗰度上。嗱，當然點都好啦，即係你話香港嘅即係金融市場本來好多嘢都好行之有效，好成功，尤其是香港嘅新股嘅市場可以吸引到歐美嘅資金，亦都可以咧通過即係所謂滬港通、深港通嘅渠道啦，嚇咁亦都吸引到內地嘅資金。咁、其實呢個都係好好嘅一個即係話效果嚟嘅。但係喺而家呢一刻咧，我亦都睇到好多唔同嘅嘢，譬如話某一間公司咁可能咧，佢話要唔即係容許佢喺香港繼續進行申請呢個上市計劃啦。原因就係佢可能好多鋪頭就喺所謂嘅示威區。咁嗱，當然啦，呢一個好可圈可點嘅，因為即係究竟呢一個，譬如話而家呢刻即係政治不明朗啊，示威浪潮啊，咁究竟會維持幾耐咧？咁港交所係咪應該提供一啲即係正面啲嘅建議俾佢哋？喂，咁好簡單，你咪開大多啲啲鋪咯，係咪啊？喺即係分散少少咯，咁就唔好啦，可能暫停咗啦。咁亦都有一啲嘅上市公司，佢可能當然啦，喺財政狀況嗰度比較差啊，啲業務又經營得唔係幾好啊。咁咧，亦都而家行之有效有啲所謂嘅除牌嘅機制。咁、但係而家咧個改革上高咧就越嚟越嚴啊。同埋我更加想講咧，就10月1號嘅時候咧，咁港交所咧就出咗新嘅規例嘅。咁呢個新嘅規例係點樣咧？好即係簡單去形容俾大家聽咧，就係話對於一啲上市公司，佢哋要持續維持佢哋嘅上市地位咧。那個的要求是嚴謹了很多。當然從正面樂觀的角度去講，監管要求嚴謹當然是好事，但是也都 會可能到做到一個情況咧，就係話喺過去可能嗰啲公司虧損，佢可能可以通過上市集資，即係上咗市之後，譬如話佢可以通過一啲即係譬如話已經有一個一啲嘅機制，譬如容許佢哋發行唔多過25%嘅股份，呢個叫做一般性嘅授權，又或者一個特別性嘅授權，咁可以再發行多啲嘅股份。咁再講當然會複雜咗啦。咁但係好客觀、好簡單講嘅就係話，不嬲都係行之有效嘅。咁但係問題係，如果你話越收越緊，甚至乎而家你話啊，有啲公司佢哋係唔想繼續維持住個上市地位啦，我想即係唔做啦，咁我就將個上市地位，即係我哋俗稱個殼，就賣俾人啦。咁但係而家咧就會係將嗰、那個係啦，即係將嗰張個條例再收緊咗，譬如話36个月之內舊嘅業務唔應拎得走啊。咁所以咧就變咗咧，真係所謂呢啲買賣，所謂即係殼啦嚇，或者上市地位咧。就而家越嚟越困難，同埋越嚟越難做，咁變咗有兩個唔好處。第一，即係過往不嬲都係嘅，咁有啲公司佢真係做唔到落去啦，咁佢都可以即係通過集資啊，希望可以起死回生啊，或者真係唔得就將個公司個股權賣出嚟啦。咁但係而家就冇咗呢啲機制咯，咁變咗我覺得其實係窒礙咗即係香港呢一個證券市場過去行之有效嘅啲發展。即係我覺得監管係需要，但係如果你話監管都係完全扼殺佢哋存在嘅空間，直接要佢哋係即時死亡咧，我覺得就有少少矯枉過正咯。 不過留意翻咧，李小嘉先生嘅講話啦，除咗帶出完美風暴呢四個我哋覺得有啲嘅玄機嘅字之外咧，最後都講咗一句，就係我哋能否走出嘅風暴咧，就要靠香港自己嚇。咁呢個都係真係要大家繼續加油啊！ 咁我諗監管機構、證監會同港交所都有好大嘅責任咯，尤其是即係佢哋出咗兩個新規喺10月初嘅時候，10月1号同4号，簡單啲講咧，一個咧就係收緊咧所謂嘅孖展，即係話呢一個保證金融資；另一個咧就收緊呢個上市嘅準則。創業板轉到主板又唔得，跟住你本身係想賣殼又唔得。咁我會覺得其實即係佣金已經係低到無可再低嘅啦，甚至乎喺未來喺過去喺北美洲有啲，譬如好似大到 Charles Schwab 全球最大直投經紀行已經講話唔再收佣金啦。咁變咗 即係希望有生意做，大家都係 窒礙咗香港證券業界嗰個即係發展嘅空間咯。未來我諗我哋嗰個行業就會越嚟越難做咯。咁但係冇啦，我諗香港人都係自強不息嘅，好似頭先阿彭仔同埋 Heidi 咁講。越强越强，咁啊监管机构越强嘅，咁我哋自身都要越强咯。 咁其实呢一度亦都可以反映得到，就系啲监管机构或者系政府当局咧，喺推出一啲新嘅规范嘅同时咧，佢究竟吸收得足唔足够业界或者系啲持份者嗰个嘅意见？ 呢个真系讲得好好啦， 系咪啊？ 系 即系如果推出咗之后，佢一定会话喺推出之前系征询过 咨询啦， 系咨询过意见啦。咁但系推出咗之后，都依然系咁多即係大家咦咬咬啊咬咬聲嘅時候，咁係咪即係代表當中都仲可以有好多細節咧，係可以優化啦？最興講係咪？令到大家都會係舒服，同埋係覺得係有效咯，嗬。咁呢個 係噶，呢個係好關鍵嘅。你話即係講多兩句就係，譬如話好似證監會之前嗰個諮詢咁，的而且確有啲人支持㗎，咁但係又不記名，又唔知邊個嚟嘅噃。即係幣公司都唔敢話係中小型啦，我哋都即係香港本地行都 有頭有面咧， 係啦，都算幾大家。但是其他一些中小型的真的叫苦连天的时候，他们又好像又不太听得到。咁啊，甚至乎我哋業界啊，即係見過曬甚至財經事務局啊，咁佢哋就話：哎呀，最多我哋執行嘅時候就鬆手少少啦，例咧就繼續一定要行噶啦。咁即係都係有少少好一刀切嘅感覺嘅，俾我嘅睇法 係。咁都係意見都係要聽多啲，諮詢多啲咧，咁大家就喺合作起上嚟都會順暢啲啦。不過講到咧呢啲咁樣嘅風波咧，其實亦都咧近日啦有多一單嘅，就是、關於呢、這個就。喺新聞上面咧都開曬名啦，就有關於呢一個嘅聯交所啊，因為咧就建議國家聯合資源咧除牌啦，咁而反遭到咧指控咧話聯交所濫權呢件事咧，咁其實喺金融界當中點樣去睇呢一件事咧？究竟係真係同樣同我哋頭先所講嘅，係咪啲溝通唔得足夠啊？定係會係一件嘅小風波啊？只係啊， 即係呢一個咧係被聯交所上市部建議除牌咧，就係國際聯合資源啊嚇。係咁啊，即係有啲嘅即係繼續嘅上訴啊等等。 呢間國家聯合資源就話翻聯交所濫權咯，咁啊作出一啲投訴咁樣。 嗱，我谂我会咁睇啦。其实头先我都讲咗好多，咁啊咁啱阿彭仔问嘅呢个问题，其实同我头先讲嘅完全有关系嘅，基本上就系同七一要嘅。 差唔多 吓。系啦，咁我会觉得都系好客观讲，你话所谓嘅即系除牌嘅制度，点样可以改善香港上市公司嘅质素啊？如果你唔得嘅 ，DQ 你，直情咧要你上市地位都冇埋。嗱，我唔系话完全反对嘅，因为不嬲，其实过去以前都有除牌制度，有第一、第二、第三阶段。咁你提出复牌建议，咁你一定要令到联交所接受，咁亦都有一啲可持续嘅一啲发展嘅一啲嘅理据咁。咁但系我可以讲嘅就系话，随住而家嘅新例咧吓。是越收越緊，甚至乎呢我亦都可以直接告诉大家，所谓一些即是小型的上市公司，他们可能会被所谓的 DQ, 即是会被撤销上市地位呢，将会不会是单一间的，将会是陆续有来的。咁亦都呢个同嗰个新例是越来越所谓的辣手呢，是一定是有关的。咁当然啦，即是站在即是被 DQ 嗰间公司的角度，他当然觉得即係唔公平啊，一定㗎啦。咁但係你話我作為即係外人啦，又或者我作為只係一個普通業界嘅一個 持份者， 係啦，我都唔敢話持份者啦，我即係打份工啫，我都係嘛。咁我都覺得係即係幾嚴咯，即係係咪未知去咪去到不可理喻咧？我都唔敢講，但係我只會覺得就係話，係咪而家要將所有所謂啲即係話唔係好有賺錢能力啊，甚至乎虧損啊？小啊，即係比較渣啲嘅公司，係咪要全部將佢整死曬 ，DQ 曬先？即係北美洲都有 penny stock 嘅，即係一啲所謂一蚊都唔到嗰啲嘅股份，一樣有人買賣，因為好簡單，係風險與回報嘅關係啦。呢間公司好高風險喎，蝕錢嘅喎，咁你買，咁你一定係預咗可能會真係輸，或者係有個虧損，但係亦都可能佢起死回生㗎嘛，你唔知㗎。所以即係而家港交所俾我感覺就係話，佢係而家要杜絕曬所有呢一啲即係高風險。細細間嘅公司，即係其實都幾反智嘅，因為嗱，細間嗰啲蝕錢又好，點都好，佢就要除佢牌。但係大間嗰啲咧，哇！我做所謂嘅生化科技，即係話高科技嘅喎，咁樣樣，咁佢虧損咧又唔緊要，你集資大咧就唔緊要咧，嚟啦嚟啦，同股不同權又嚟啦，咁喂，咁你同股不同權嗰啲，你生化科技股嗰啲，咁啲咪又係虧損嘅，有乜分別啫？但係而家就係俾我感覺就係大間嗰啲咧，佢就照住，細間嗰啲咧就要佢即時死亡咯。 啊，咁啊，呢个都越讲越多嘅情况，大家都会意会到啊吓。咁啊，我哋跳出呢个香港， 得唔得？哦，跳出香港，你睇上欧元添，好 睇下呢个嘅欧元区啊，真系因为咧见得到就系欧元区嘅财长咧，佢哋啊同意咧话作出咧更多支出咧应对欧元区嘅经济放缓。即系讲到呢一点咧， 系唔算系咪量宽咧？ 系啦，就会谂到嗰两个字啊，咦，系咪量宽咧又嚟咧？吓？ 哇！呢兩個字，其實呢兩個字都已經係持續喺歐洲發生咗，繼續同埋繼續，只會係越嚟越略呢兩個字， 冇咁欲罷不能㗎啦，都係要做㗎。係 啦，真係欲罷不能啊！呢個四個字我中意 Heidi 啦，因為咧即係講到即係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咧，即係歐洲央行咧都已經係可以用到係一個出神入化嘅地步啦，負利率。都可以再付多啲負利率嘅嚇、啊，真係得佢先做到啦。買債就只可以繼續買咯。咁當然擺錢喺個銀行嗰度都真係有罪嘅，因為擺錢都要俾罰款㗎，唔係講笑。咁但係問題係佢哋自己都講啊，所謂嘅負利率嘅措施仲有多啲空間嘅。但問題係你再付落去嘅話，其實有冇後遺症咧？而家無論歐洲央行自己又或者其他歐元區嘅一啲嘅經濟師都已經提出呢個疑問，因為最終其實係咪真係可以通過呢一個所謂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真係可以改善得到經濟呢？講緊而家本來歐元區最強嘅國家德國，佢哋部分嘅投資銀行都唔開佢名啦，睇到新聞都知㗎啦，呢兩日都可能要炒人，即係慢慢聲咁炒。咁而家即係講緊即係英國嘅脫歐嘅進程，亦都充滿變數嘅。即係雖然而家即係話約翰遜提出個方案都好似係比文翠珊之前嗰個聰明，但係複雜到無比啊！我睇完嗰個所謂脫歐嘅方案咧，我睇完一次，睇完兩次，其實我都唔係好明佢發生咗咩事，我就覺得一片亂局。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喺而家呢刻，即係 已經係去到一個地步係你唔做又唔得，因為你已經做咗啦，即係你已經係去到應該負利率同埋買債嘅呢一個階段咧，咁佢就只可以可能即係再將嗰個力度再加大啦。佢而家咁多不確定性，即係 其實歐央行之前都呼籲過，就係啲成員國，喂，可唔可以採取啲財政嘅政策刺激經濟啦？咁啊，唔好淨係話單靠貨幣政策啊，或者呢個利率政策，但係真正嘅啲財政政策又有冇咧？有冇效果，或者係而家呢一刻可唔可行？ 係咪唔湊效？ 係啦，即係佢哋真係要做，都幾困難，因為第一成個歐元區，咁第二就係話真係嗰啲裏面嘅啲國家成員國咧，經濟都真係良莠不齊，有啲又好啲，有啲又真係差到無比，咁其實根本就冇錢嘅。咁你話而家講到世界銀行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啊，其實都一句講曬兩個，即係話領導人啊、總裁佢哋都唱淡嚟緊經濟前景，即係特別係即係點名都係講話歐洲個經濟嘅情況。咁所以喺而家呢一刻，我諗佢哋各國政府都有難度嘅，即係你話財政政策當然知道，如果有能力做就梗係最好啦，推出一啲即係寬鬆嘅措施，甚至乎一啲補貼嘅措施。咁但係又驚咧，哎呀會唔會又反壟斷啊？又過度補貼啊？咁跟住又可能有涉及關稅嗰啲因素。咁其實都坦白講都真係複雜嘅。咁但係而家唯有就睇下，即係究竟呢一個所謂貿易戰啦、啊，當然由美國開始即係玩出嚟㗎啦，就是、始作俑者啦呢、這個。咁但係點樣？即係會變成點咧嚟緊？咁呢個只可以真係繼續觀察住。 好啦，咁啊，仲有最後呢兩分鐘到咧，咁啊，我哋嘅聽眾咧聽到呢度，梗係想問一下，嚟緊個市點好咧？即係翻嚟實際揾錢啊！ 揀股唔揀市啊！啲手機設備股近期係咪好似受住呢個蘋果話就嚟推呢個5G 係有少少機遇咧？ 係咁啊！蘋果都好多消息啊！近期都包括係即係內地政府就講話佢有個手機應用程式啦嚇、就要下架啦，有隻歌又要下架啦。咁佢都真係下曬架㗎啦，都咁而第二就係話佢嘅新而家啱啱出咗個三部嘅智能手機啦嚇、就唔講型號啦嚇，唔開埋廣告。咁啊，比市場預期咧個出貨量係高嘅。 好唔好用啫？你應該都仲用緊 啊？咁好唔好用都難講嘅， 都真係好難講嘅。都係咯，習以為常啦。 咁啊，即係話啲手機設備股係咪都值得留意咧？ 嗱，因為咧有部分咧，其實都真係好似信譽咁咧，其實都仲喺個高位喺度整固嘅。咁但係瑞星咁樣都係成分股啦，咁但係佢之前咧低位又彈翻啲，我覺得都個別啦。同埋而家呢一刻咧，始終手機設備股大家都要明白咧，佢哋有部分啊嚇，唔係話完全係淨係有 5G 概念。佢哋部分都會，譬如話同所謂中美貿易戰會有啲關係，咁所以變咗而家喺呢個過程裏面都即係開會就開完㗎啦，就嚟到係嘛？ 係咯。 咁變咗，如果你話冇乜特別消息出嚟，咁可能又即係叫做反映咗㗎啦。 反映咗 啦。所以我又覺得比較短線一啲咯嚇，呢個板塊如果有炒作，同埋都要睇個別啊。 好，咁啊，今天咧就麻烦晒啊 ，Dicky 啦，黄德基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啲由财经嘅新闻，以至到咧即系实际嘅股市行情啊，嗰个情况如何？好，咁我哋留待下个礼拜 周末休息下， 系啦，下个礼拜嘅时间咧就再同阿 Dicky 咧就喺呢个电话旁边咧再倾下有关于香港股市嘅情况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都差唔多到早上嘅八点半，我哋听过八点半嘅新闻啊交通之后咧。翻翻嚟，继续有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晨光第一线啦，转头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去到新闻。中大校长段崇智同学生对话，早前在关注新屋岭集会中，表示在拘留期间被性侵的化名龙小姐女学生，话不止她一名被捕人士遭受性暴力，要求段崇智谴责警方对被捕人士施暴。段崇智只是说谴责所有暴力，引起在场人士不满。对话会结束之后，段崇智一度被包围，有人要求他再回应。段崇智说会谴责警方的性暴力。警方发表声明，表示留意到有女学生称 话喺被捕之后，曾经喺新屋岭扣留中心被警员性侵，警方非常重视呢一项严重指控，会主动联络事主，希望佢提供实质证据，让警方作出公平公正嘅调查，尽快揾出事实真相。又话投诉警察课至今未接获喺新屋岭扣留中心被性侵嘅投诉。港铁今日除咗轻铁之外，所有铁路线嘅列车服务维持正常，所有重铁车站投入服务。但由于个别车站仍然有唔少设施有待复修，列车服务会提早喺今晚10点结束，以便工程人员继续余下复修工作。咁至于轻铁四条路线，包括614、615、705同埋751P 线继续暂停。706同751线在天水围区改道，所有轻铁不会经友爱站、天荣站、银座站、天湖站、天池站和天水围站。机场快线由头班车起恢复来回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机场站和博览馆站。香港站和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手续截止时间为飞机起飞前的90分钟。立法会财委会今日开会选举新会期的政府主席，属建制派的现任政府主席陈建波和陈振英会继续会竞逐连任。被问到是否担心选举出现混乱，陈建波说自己处于被动角色，若果当选主席，计划整个会期都会加会，因为现时已经积压44项议程，涉及700多亿的拨款。如果今个立法会期未能完成审批，议程就要在来届从头开始相关程序。在立法会和政府总部一带，保安明显加强，警方在立法会和政总的多个出入口设置大型水马，工人将附近的水渠盖焊实。超强台风海贝斯逼近日本本州，预料星期六登陆关东地区，更可能直接穿越首都东京一带。沿岸地区今日开始会有强风暴雨，气象厅呼吁民众做好准备。受恶劣天气影响， JR 东日本铁路公司周末可能暂停来往首都圈的列车服务，全日空取消星期六往返羽田或成田机场的所有内陆航班。日本航空亦都几乎取消所有的国内航班，当局呼吁旅客留意最新情况。正在日本举行的榄球世界杯亦取消了原定星期六举行的两场赛事，是首次有世界杯比赛要取消。原定星期日举行的另外四场比赛亦都未知能否继续进行。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1,692点，升1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43，日元10.88，瑞士法郎0.996，澳元0.677，加元1.329，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117，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1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4.55美元，卖出1,49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较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啊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兴田村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咧挤塞噶。另外啦，秀茂坪道啦，去翻观塘方向近住秀明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秀茂坪道啦，去翻观塘方向近住秀明道一段咧都系车多。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咁较早前啦，近住富泰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泥围噶，就系元朗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泥围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车龙就在联合道，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龙尾排到去彩虹道，前少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丽德街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在喇沙利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龙尾就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哋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时间来到早上的八点三十九分，继续我们晨光第一线节目。在直播室就有我彭仔，有小白，还有有朱海婷，为大家看看报章新闻焦点的。先来看看来自苹果日报今日的内页讲文，讲到就中大中文大学昨日就再举行是校长和学生直接对话的。有遭受到警方性暴力被捕中大女学生发言的时候就首次除下口罩以真面目示人。哭求校长段崇智是发声明谴责警方施暴。但是段崇智就只是说谴责所有暴力。咁引起現場人士強烈不滿嘅。咁同時咧，中大喺會上就證實啦，截至到今個月八號咧，總共係有32名中大學生係被捕嘅，亦都咧係確認有學生咧提及咧，曾經遭受到警方嘅暴力。咁但係學生就指咧，有七名因示威被控告暴動嘅中大學生咧，係冇收到校方支援。 包括咧校方提到嘅学位处理同埋咧系约见援助咁嘅。嗱，咁有接近咧700名嘅中大学生同埋校友啦，寻晚咧就出席咗咧系与校长直接对话呢一个嘅对话会嘅。咁啊，一名咧遭警方咧声称啦，遭警方咧性暴力啦，被捕嘅中大女学生啦。姓吴嘅，咁佢喺会上发言嘅时候就透露自己咧系927新屋岭被捕人士集会嘅S 同学，咁系咧831太子站嘅严重伤者同埋被捕人士，同时亦都代表至少6名被捕同学咧嚟到去提出发问。咁佢都有質問翻校長啦，係咪知道咧示威者被捕之後咧會被警方沒收電話，同埋係以粗言餵語咧係指罵。咁啊，仲話咧警方要我哋咧去邊就去邊，入黑房就入黑房，除衫就除衫咁講。又指咧有示威者咧係被速龍小隊毆打，至今咧仍然要去覆診咁講。咁啊，佢更加情緒咧一度激動啦，就哭訴話：你知唔知新屋嶺個搜身室全黑㗎？你知唔知道唔止我一個咧遭受警方性暴力啊？等等嘅説話嘅。咁啊，佢亦都有提到自己係生長喺一個家暴嘅家庭，就沒有家人。咁啊，仲講到自己嘅喺呢一個嘅情緒啊，以至到喺呢一個嘅對於社會運動一啲睇法啦嚇。咁呢位女同學咧，最後佢係除低咗個口罩，就向校長係哭求噶。咁就話：請問校長，你願唔願意同我一齊鼓起勇氣，同學生同行，譴責警方對被捕人士，包括中大學生施暴咁？當時咧就校長係未有正面回應會否發聲明譴責，就只係話咧譴責所有暴力，包括警方，咁啊引起現場人士不滿嘅。咁而校長咧又指了解啊吳同學對被捕經歷感到咧係非常恐懼，稍後咧會同佢咧係再傾一傾咁講。咁而警方方面咧就表示咧會主動咧聯絡控诉被警员性侵的呢名女学生啦，希望佢提供实质嘅证据，咁让警方公平公正嘅调查，尽快咧揾出事实真相嘅。咁呢一个嚟自今天啊《苹果日报》嘅内页港文报道噶。 跟住咧就系《香港星岛日报》方面嘅港文啦，就讲到反修例区2379人，三成系18岁以下噶。反修例示威持续超过4个月，政务司司长张建宗琴日率领多名嘅官员啊，召开跨部门记者会，总结4个月以嚟嘅情况。佢讲到啦，截至琴日朝早，已经有2379人被捕，16岁以下嘅人士占大约4%，18岁以下青少年更加占三成，形容是令人感到震惊和痛心，强调港府锐意处理深层次的矛盾问题，期望社会回到对话解决问题，并希望立法会议员放下成见。张建宗亦都赞扬警队在最前线抗暴工作出色，强调警队绝对不是单打独斗孤军作战，呼吁市民和警方互相互让互谅，舒缓是警民的关系。他强调今次的破坏是前所未见覆盖全港，威胁市民的安全，令到下行的经济是雪上加霜，并且多次呼吁停止暴力。又提到现时政府打算用三条腿走路，包括是止暴制乱、公开对话和处理长期积压的深层次矛盾，否认召开记者招待会意在是挑动群众的矛盾，强调社会和政府需要对话才能够解决问题。他重申港府是锐意处理深层次的矛盾问题，期望立法会复会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可以预期咧系宣读施政报告，以及有决心同诚意回应社会，包括系贫穷以及福利问题。亦都讲到立法会仍然有大量嘅议程系待审批噶，例如咧就系预算案嘅退税建议同埋各项嘅福利金等等。希望复会之后，各党派嘅议员放下成见，为百姓嘅福祉努力噶。讲到咧喺过去四个月。 月的示威的令到设施损毁程度是前所未见，包括交通灯在2000多组当中有400多组就是受到是干扰破坏，主要就是电线的电源是截断，灯头和系统组件被破坏的。4.2万米，即是42000米的路旁的栏杆被拆毁，超过2600平方米以路砖铺设的路面是被破坏的，超过1700个地方是被涂污，包括深水埗、沙田、九龙城、西贡、大埔和屯门六个地区的政府合署被纵火、淋水和破坏设施，以及涉及83个的重铁站、42个的轻铁站、1200部日闸机、1200部的售票机、900部的闭路电视同埋40台的升降机是受损噶。 唔该晒，我哋再睇埋明报方面的报道。讲到有关于咧就系移民方面的新闻报道啊，香港人在反修例运动之下移民意欲升啊。咁啊，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九月下旬最新的调查发现，受访市民对香港移居城市评分跌至三年最低的54.4分，10个人入边有一个受访者近期准备移民，首三大移民的本地因素都是涉及政治，最多人不满就是政治争拗太多。有移民公司就说到了，近月咨询较年初的时间急增就是5至7倍，有家里小朋友的家庭更加就是快手快脚的搞移民。以满分100分为满分的时候，香港适宜居住的生活程度评分今次调查平均分是 54.4， 显著就是低于2018年12月的 62.1 分，也都是2017年三年来的低位来的。以往居住环境挤迫咧，系香港人移民的主要因素之一嚟噶。咁过去三年咧，都是第二大因素添。咁今次嘅调查入边，咁发现呢个因素啊，即系挤迫呢个因素是三甲不入噶。打算移民受访者入边，首三大最多人提及都是本地因素，就是香港政治争拗太多啦，太烦，社会撕裂严重。咁亦都咧就有讲到香港政治不民主，不满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独裁，同埋对中央政府没信心咁讲噶，咁有呢个移民顾问公司就话到啦，台湾、葡萄牙同埋爱尔兰系三大热门嘅移民地，咁相信系因为呢啲移民嘅门槛较低啊，咁例如咧就系坐移民监嘅要求咧，亦都系短少少嘅。以上咧就系嚟自明报方面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落嚟咧，同大家睇系来自《星岛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啊吓，咁系讲到话咧，自称勇武护港联盟组织嘅负责人咧就。向最近曾經遭到連環破壞的富林集團啊，係發出咧恐嚇勒殺電郵，就指呢個富林咧破壞香港民主自由，揚言咧有人建議組織咧對該集團實施咧毀滅性打擊，但係願意給對方咧係贖罪機會，勒令集團10日內透過咧係比特幣捐款咧8000元或以上金額嘅當作贖罪，否則咧作出嚴懲，直至集團咧倒閉。咁富林咧已經係報警處理㗎啦。咁尋日咧網上流傳咧就係富林集團咧上個月底咧收到一個電郵勒殺，咁內容咧就指一名咧自稱勇武護港聯盟姓陳嘅負責人，咁收到咧他人舉報，咁就指出咧該集團咧就係親共商户，破壞香港嘅民主同自由，咁建議我們咧對貴公司及相關經營者咧實施毀滅性打擊咁講，咁但有一個方法咧可以避禍。咁就係头先提过嘅嗰啲捐钱啊咁样嘅情况啦。咁呢一个嘅所谓陈先生呢最后留言呢就话，若果限期之内未有依从捐款呢，咁就联盟呢将会严惩呢个富林啦，以及係相关嘅经营者咁讲嘅。好啦，咁呢一个咁样嘅有垃圾性嘅电邮啦吓，咁就亦都富林集团回应咧，就有关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处理，暂时就不作评论啦。咁至于另外咧，就《星岛日报》寻日向近日咧遭受破坏嘅公司查询啦，其中咧就美心集团咧回复就指就没有回应。连锁日式餐厅吉野家就喺截稿前咧，亦都未有回复咁讲嘅。咁除此之外咧，就警方发言人表示啦，今个月2号咧接获一间公司嘅职员报案，就指佢哋嘅公司咧早前收到一个组织， 嘅垃圾電郵，咁要求咧係繳付係虛擬貨幣。咁而警方經初步調查之後咧，該公司係沒有損失，案件列作係垃圾，交由咧係黃大仙警區刑事部去跟進，暫時就未有人被捕咁講。呢個嚟自今日咧《星島日報》嘅頭條報導嚟嘅。 跟住睇下咧信報方面嘅頭條啦，就講到美球貿談有成啊，促立匯率協議嘅。咁啊，中美第十三輪嘅高級別經濟磋商咧，喺美國時間周四上午就展開噶啦，雙方或者可能咧係達成首階段協議。彭博引述消息就講到啦，美方考慮先敲定同中國喺今年二月已經達成嘅匯率協議，並暫停原定下個禮拜二調升咧係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嘅稅率。分析認為啦，小規模協議較為係實際可行，雙方嘅讓步可挽回面子。紐約時報引述消息透露，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個禮拜已經批准小部分美國的企業恢復向華為出售不涉及國家安全的產品，相信是當局短期內會批出許可的。國務院副總理兼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學就率團，在當地時間周四的上午已經到達華盛頓的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美國的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和財政部的部长啊，系老钦咧就喺门外迎接，并且咧就系互相握手拍照，三人随即咧就展开为期两日嘅谈判。咁啊，特朗普琴晚啊喺佢嘅 Twitter 就预告啦，将喺星期五咧就系同刘鹤喺白宫会面，更加扬言啊，与中国谈判的大日子，他们想达成协议，但我会想吗？哇，呢、這个我好想知道佢嘅语气啊！同一句说话咧，即系你喺 Twitter 咧，我唔敢，我唔敢，即系咧唔同语气咧个感觉超级唔同啊！我头先嗰都比较温和嘅，真系。唔知佢用咩語氣寫啊？ 可能再 cute 啲。 我諗住 Heidi 會用三種唔同語氣去演繹添。 係何止啊？ 唔好啦，費事啊，唔想估佢啊。 好。 好啦，劉學喺會面嘅時候就表示啊，中方今次咧就係抱住極大嘅誠意而來，願與美方就貿易平衡、市場進入、投資者保護等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認真的交流，推動磋商取得積極的進展。中方願意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之下，與美方通過本輪的磋商，就一些雙方關注的問題取得共識，防止摩擦進一步升級和擴散。好啦，市場傳中美首階段的達成的協議內容有四個方面。第一就是達成匯率協議，內容將參與美墨加協議。第二就是美国原定下周实施的加征关税措施将暂停。第三就是美国容许小部分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非敏感产品。第四就是中国是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包括大豆和猪肉等等。 好，麻烦 Heidi 再看看东方日报的报道，讲到就是本港缺乏土地建屋，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在下个星期36日就会出炉。香港房地产协会昨日抛出多项的建议，包括就是统一收回农地补偿价、成立紧急土地应变小组，以及咧就系、哇呢、這个厉害啊！喺等船上面建一个过渡性住房等等啊，咁啊用以舒缓咧就系住屋短缺嘅大患。咁啊协会会长黄俊康咧就直斥啊，佢话到啦，本港缺乏土地以及咧就系房屋问题已经咧就系火烧眼眉啦。政府应该咧就规划新界北以及咧就系洪水桥等等嘅区域发展啊，为兼具经济活动以及居住功能嘅都市副中心。咁啊并且建议就由政府高层担任咧就系紧急土地应变小组嘅主席，统筹以及咧就协调发展局以及咧就运输局等等嘅部门，每一个月开会处理大型土地项目嘅审批工作，加快房屋嘅供应噶。咁头先讲过咧就系用等船去做呢一个过渡性房屋咧，咁啊建议就系等船就起五层楼嘅，咁啊可以容纳400户，咁啊即系住翻喺个船上面。 即系我哋要住喺海上边、 啊、 水上面， 即系规划 水上人变咗， 能唔能够脚踏实地嘅咁样？ 几有创意嘅、啊，希望都会成功啦、 啊。 起码 实施就睇下咯。 啊，睇下有冇住先。 嗯。 财子 O 投资 O2O。 好，又继续让我彭仔咧扮下才子 O 先吓。咁啊，今朝早喺电话旁边咧，请嚟有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嘅。早晨 ，Jason。 早晨，彭仔，大家好。 系啊，咁啊，睇翻个市咧，寻日港股咧就叫做最后都收翻咧，就有25,682点啦。吓、呢一个就唔系嚟喎，呢、這个吓、我咪揿错掣啊？呢、這个系星期五系。 系啦，咁咧就系啦，呢一个嘅跌咗有系二百，啊唔系，对唔住啊，我要睇一睇啊 ，Heidi 可以帮我补充啊， 25,707系升咗25点嘅， 咁 啊全日嘅成交金额791亿，25,707嘅， 系我都系办唔到财子 O 噶啦，不过问一下阿 Jason 咧，寻日有两只嘅新股上市咧，那个表现都好似唔差、哦。 是啊，其实你寻日有两只啦，咁第一只就表现得好啲嘅，咁当然就即係细只啲嘅，咁相对咁就係嗰隻360啦，老大师啦，咁其实呢隻就即係做啲软件啊，所谓叫防毒软件啦，咁即係你手机上面咁装装上去嘅。咁其实呢隻就即係都上市嘅时候就7亿市值啦，咁因为寻日炒高咗两倍啦，咁所以就升到成20几亿市值嘅。咁但係呢一类嘅股份啦，就即係第一二日呢就都係炒供求㗎啦，咁因为新股啦咁样。咁所以就即係升咗两倍之后都唔係太建议大家即係追货啦。咁如果你话大家即係仲有货嘅，咁真係恭喜晒啦，每手都赚5000几蚊嘅，咁大家可以即係多多 食饮茶， 今个礼拜係啦，咁今个礼拜应该可以即係好开心啦，咁食餐好嘢，係啦。 咁仲有一隻係咪？ 係啦，仲有一隻，另外一隻呢就相对大隻啲啦，咁即係滔博嘅，咁寻日就大約升大約 10% 度啦，咁樣咁，因為呢一隻咧相對嚟講市值好大嘅嚇，咁就係500几亿市值嘅嚇，咁最主要都即係做翻一啲即係尋日都有講到啦，就係嗰啲即係運動嘅鞋嘅零售啦，咁樣咁呢一隻就即係基本即係個業務上嚟講相對嚟講穩健啲啦，咁樣咁，但係當然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就係唔會升得咁快啦，咁樣所以就大家即係你話呢一隻揸住咧，我覺得都可以嘅，即係如果你本身仍然係尋日即係 IPO 有揸住嘅，咁我覺得都可以繼續持有，咁你博下睇下會唔會可以上翻去招股價上限啦，大約10.2附近咁樣咯。 好嘅，咁啊時間關係啦，咁啊同阿 Jason 傾到呢度先，正話所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多谢你，咁下个礼拜咧再同你通话啦吓。 OK， 好，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你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啊！ 啊， 小白同阿 Heidi 吓，寻日真系唔好意思啊，华梅姐。 唉，算啦，我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嘅吓。 彭爷送晒啲花同水果篮俾你啦，系嘛？ 唔好提啦，嗰笔 系咩？ 我哋不如争取时间啦。 好啊，好啊。 Heidi 啊，即系咁噶，我知道咧，你都系一个咧好懂得咧将啦屋企咧点样去打理得好嘅一个女性啦，系咪？时尚嘅女性，我哋都系咁噶。小白我唔知啦，可能你都系学日本人嗰种咩断舍离啦， 似系啊， 处女座嗰种干净咯。 即系而家咁噶吓，屋企咧地方细细咧，唔紧要吓，最紧要执得企理。咁嗰啲断舍离嗰啲方法咪好流行嘅。除此之外咧。我话梅姐咧，最近睇到一啲嘅资料咧，都想同大家分享，就点样可以善用你嘅屋企咁嘅。譬如讲到就要用尽咧屋企嘅每一分每一寸吓，咁所以呢你如果真系中意储嘢嗰啲咧，真系要学识断舍离先得吓。另外呢要譬如厨房方面要保持整洁，嗰啲咧。即係傷咗板嘅地方呢，你最好呢即係將能夠呢係收藏得起嚟嗰啲呢收藏起嚟。如果有一啲可以整多啲勾呢，咁你可以掛件呢，咁你就可以啦即係統一啲，又可以呢整齊一啲咁嘅。咁除此之外呢咁嘅。善用一啲嘅技巧可以增加你嘅空间感喎，譬如咧，你试下用多啲扶手，譬如我哋由天花板嗰度咧，可唔可以吊啲嘢落嚟啊，吊条绳啊，然之后吊条棍啊等等，咁可以咧增加你喺空间上边嘅 嘢咁样， 系啦，储物嘅空间都可以嘅，唔系当你挂颈啊，唔好搞错啊你啊，或者运用多啲镜面都系好嘅。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嗱，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住得细冇闭翳啊，断舍离要 后道。去将军澳方向，近日兴田村慢线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 麗橋去旺角，即係西九龍走廊啦，去旺角方向近住星月居附近慢線有交通意外，咁車龍排到去長沙灣熟食市場對出，就係、是、麗橋啦，西九龍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星月居慢線有交通意外啦，咁龍尾排到去長沙灣熟食市場對出嘅。西區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管道裡面快線有交通意外，而在西隧去香港龍尾排到去元芳對出，西區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管道裡面快線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元芳對出。較早前秀茂坪道去回觀塘方向近秀明道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只是一帶比較車多。另外啦，弥敦道亚皆老街交界咧，由于有交通灯未能正常运作啦，咁而家只系影响到咧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啦，近弥敦道一段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都系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去飞鹅山道啦，太子道东去翻旺角方向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彩虹道。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啦，龙尾排到去芙蓉山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常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而家社会嘅事情喺家庭、朋辈、工作、社区等等唔同方面影响住大家，感觉其实真系好似避无可避咁样。人好容易被一啲负面嘅情绪捆绑住，继而影响生活。 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荣誉秘书吴世豪， 呢个时候我哋适合嚟一个练习，去照顾一下自己。第一步，花几秒钟时间停一停落嚟，肯定一下自己嘅感受。而家感受紧嘅究竟系失望啊、绝望啊、愤怒定是其他的感觉呢？第二步，了解一下这些感受不是只是得我们自己有。其实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很多东西控制不到，无力感、绝望、伤心、愤怒、自责等等的感受，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个是我们共同承受的一些情绪。第三步，关心一下自己，想想有什么说话讲了下来可以帮自己舒服一点，还有表达对自己的关怀。例如加了这么久油，其实是时候容许自己休息一下。又或者有些时候原来自己都有软弱的一面，而要面对这一面的自己，其实的而且确是不容易的。用上以上这三步，先好好照顾自己，和自己相处，了解一下自己的需要，继而再去关心身边的人。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这段时间做到最好的事。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你觉得波性份人点呢？ 波性就是这个精灵狡猾啦，可能连埋佢嘅眼镜同埋笑容啦。 Hello， 我是 是 Michelle 范海文，想知道我选亚一定是波醒，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九点十分啊，咁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吓，咁啊呢一节咧，咁啊星期五嘅时间啊，咁啊大家嗬，希望真系可以轻松下啦。就算啊，而家未必有时间去旅行嘅时候咧，都可以听住先，耳仔啊，先去咗旅行啊，咁啊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希望大家感受到去旅行嗰种快乐啦。所以星期五咧，我哋会有消失的地图，咁啊今日我哋嘅旅游达人啊，咁啊会带我哋去咧就系庆尚北道一个叫荣州的地方，大家去的时候可不可以感受到，听的时候可不可以感受到去旅行那种的快乐先。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消失的地图啊，晨光第一线入边啊，白元浩亦都邀请到咧就系啊韩游团长 Joyce 上到嚟嘅。早晨啊 ，Joyce。 早晨，大家好。 啊、上个星期我记得噶。咪書啊，就去咗呢個釜山，係啦，咁而家電影節就過咗啦。咁、如果個人都仲喺韓國嘅時候，點算呢？有冇其他地方可以去埋辣埋去玩呢？ 梗係有啦。其實咧，釜山咧就位於慶尚南道啦。 咁、啊、又平常釜山慶尚南道 係啦，係、 okay、 啦。咁 有南有北喎，咁真係 冇錯。 慶尚東西有冇到咧？ 東西有其他地方嘅， 係 啦， 就唔係慶尚啦。 係啦，咁就如果我哋講慶尚北道嘅話咧，其實平時我哋飛釜山咧、 啊， 一個鐘或者一個半鐘車程咧都可以去到。其實仲有個地方咧就叫大邱啊，同、埋我哋其實之前咧都有輕輕有提過， 我記得 有好幾個地方就係安東啦、榮州同埋慶。 安东呢个名字特别易记， 系啊，点解咧？ 安东系尼奥啊嘛， 通常你哋系会攞嚟其他嘢去记 住 啲嘢， 靠嗰啲嘢记住呢啲名 字，冇错系啊。 系啦，嗱，咁我去到呢个庆尚北道嘅时候，有啲咩特别咧？ 系啦，咁其实咧，点解特登会拣呢几个地方讲俾大家听咧？就系咧，因为十月同埋十一月之间咧，又系咧有一啲特别。屬於嗰個地方嘅祭典、 秋天啊嘛， 冇錯啦。 上個星期講過有好多秋祭啊， 係啦。咁其實咧，每一年咧喺安東咧十月嘅應該第三個星期啦，其實咧、就會有一個叫假面國際舞蹈節嘅。 哦，即係嗰啲叫做咩面具。 面具係啦。咁其實咧我韓國自己咧都有自己嘅假面。 咁似威尼斯喎，嘅都係。 有少似嘅，同埋咧，其實佢嗰個安東嘅國際嘅舞蹈節咧，其實係屬於喺韓國咧十大國際節慶之一嚟嘅、 哦， 因為佢係真係國際級嘅，係、 哦、 啦。咁我其實上年有去過，咁去嘅時候其實咧，除咗可以欣賞到自己本國即係韓國自己嘅假面嘅舞蹈啊各樣嘢，因為安東亦都好出名其中一個就係木製嗰個假面咧，有十二個 韓國 style 嘅 韓國 style， 十二個樣子，我估。是不是鼠牛虎兔龙蛇猫？ 并不是，系啦。咁佢有佢因为以前有十二个故事嘅，咁、有十二个故事里面有唔同嘅，可能书生啊、寄生啊，或者系有小童啊、农夫啊，系 啊，有唔同嘅样咧。其实佢哋制造咗十二个唔同嘅木嘅假面，同呢个系同佢哋一个嘅传说有关嘅，好、多故事有关嘅。咁而同时之间咧，亦都可以欣赏到本身韩国自己嘅好有特色嘅龙乐嘅。表演 農樂即係農民嘅音樂， 係啊，農民嘅音樂亦都係簡單嚟講，秋祭啦、豐收啊，通常唔同嘅國家都有 嘅、 日本都有 嘅，係 啊，慶祝豐收啊，或者可能祈求下一年咧，我都想風調雨順，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啊，或者可能期望可能冬天或者係春天即係可能播種插秧成功等等呢啲嘅意思嘅嘢咧，其實都有嘅。咁佢哋咧如果你有 印象嘅話咧，通常有時會見到一啲咧喺國際一啲傳統嘅韓國嘅節日咧，都會有一啲表演嘅人咧，都會係攞住個大鼓啊，跟住之後咧， 有啊， 著住白色嘅衫，跟住之後個頭戴住一個咧可以揈一條好長絲帶嘅嘢，就喺度一度跳一度揈咁樣， 揈、哦、水髮咁嘅款 嘅嘛，冇錯，係啦，咁嗰種嘅表演其實咧就簡單啲嚟講叫龍樂嘅表演，係、 哦、 啦，即係簡稱啦，係 即係個鼓係。有啲人係咪夾住一個 夾住 架底嗰度位 置 就喺度咣咣咣咣咣咣咁樣嘅？ 係啦係啦係啦，咁、哦、一度行一度跳一度好開心咁樣，一度揈住水筏一度喺度打鼓咁樣嘅。咁、 嗯、 其實佢哋嗰度都係一個好大好大型嘅龍樂嘅祭典， 嗯、 可以講話我上次見到咧係有幾百人嘅，係、 嗯、 一個好 幾百人一齊表演啊， 幾百人一齊跳啊，係、哦、即係可能有人抬橋啊，有人、哦、其實同日本嘅祭好似嘅，咁、嗯、有人抬橋，有人揈，有人打鼓，咁唔同道嘅地方，佢哋屬於嗰個嘅農地或者可能農協咧，都會派隊去到安東咧做表演嘉賓。 有冇比賽㗎呢啲？ 有呢啲都係呢啲都係比賽。 即係一路表演一路比賽，一路有人評緊分。 係啦係啦。咁而另外咧，點解我會話係國際級呢？就是、因為咧，我嗰年我上年去睇嘅時候咧，係有邀請到可能印度尼西亞、有斯德又唔係斯德哥爾摩，但係總之係唔同國際嘅其他嘅城市都有以面具作為佢哋嘅傳統舞蹈嘅地方嘅人咧，都有嚟到去表演。 即係其他國家嘅譬如土著民族咁樣， 有啊， 都會有好似即係叫做攞翻以前嘅文化去到用打鼓或者面具交流咁樣。 冇錯，係宣揚同埋一種係即係每一年佢哋都會去到安東咧做呢個嘅國際交流，同、埋因為參與嘅人咧通常都係會係大學生、或者係一啲業餘嘅舞蹈團，係、啦，咁大家都是代表國家去出賽或者去表演交流， 都幾多嘢睇喎！ 好大， 即係呢邊有度呼呼呼，嗰邊哗哗哗咁樣。 係啊，同埋咧，佢嗰個園區其實真係好大，佢係用咗直頭一個嘅展覽一個中心藝術中心，兼且佢出邊可能差唔多有成六個足球場咁大嘅地方咧，去擺一個戶外嘅祭典、 嗯， 一個場地 係 啦。咁、有攤位，亦都有唔同嘅即係好似園遊會咁樣咧，又有嘢食，又有嘢玩，亦都有嘢睇。咁樣嘅地方咯， 嗰啲食物都係譬如攤檔咁樣。 攤檔係啦，好有韓國特色嘅。咁、但係咧，亦都嗰度咧就因為好出名食安東雞嘅。 嗯， 係啦。 安東雞係點啊？煮啊、蒸啊、烚啊、炸啊。 應該似我，如果我哋嘅形容就係豉油，豉油炆。 豉油炆。 係啦係啦。 斬件咁樣。 斬件係啦，咁有時有啲會有啲可能薯粉啊，或者係都係辣辣鹹鹹嘅一啲嘅嘅菜式嚟嘅。 聽到想食。 系啊， 我一聽到辣咧，我就好想 即刻流水 啊！系啊，我好食得辣嘅、 而咧，其實咧，本身韓國其他地方咧食呢個安東蒸雞或者安東燉雞咧，都通常都係豉油炆咁樣嘅菜式啦。但其實你去到安東咧，仲可以食到多一隻真係得當地先至會有嘅另一隻嘅安東雞。係啦，佢哋有一條街咧， 安東米酒煮嗰時啊， 唔係嗱，如果我去形容咧，我就會形容為咧嗱，平時我哋咧就豉油咧豉油炆咧就有啲汁噶嘛，咁、另一隻咧就再當地地道另一隻嘅安東雞咧、就有啲似紅燒。 哦、 收汁一啲嘅，冇咁多汁，而但系咧， 嗰啲汁啊黐喺个皮嗰度咁， 黐喺个皮度，咁其实就更加香嘅。同埋咧，佢因为冇乜汁嘅关系咧，佢里面嘅配料咧都有少少唔同。有汁咧，通常都会配有嗰啲薯粉啊，有啲粉条啦、令到你可以索啲汁嚟食啊嘛。红烧嗰只咧，佢系冇粉条，但系佢咧会有嗰啲细细条嗰啲年糕。 哦，喂，年糕都幾飽肚嘅喎， 又飽肚同埋又香口咯， 係咯， 係啦，係啦，咁所以我嗰次就去除咗睇表演之外咧，就直頭去食埋呢個安東雞。 哇，呢、這個安東雞聽到都想食，食方面仲有冇其他嘢等我即係填飽啲個肚先？ 嗱，如果你講安東嘅話咧，我就仲更加想講就係佢仲有啲祭祀飯啊，或者米酒嘅嘢，都係一啲好特色當地嘅傳統嘅一啲嘅餸菜啊定食嚟嘅，係啦。咁如果你話咧真係10月、11月嘅話咧，我真係要介紹你咧。最當做嘅嘢係咩？就係行過少少去榮州。 榮州 係啦，就係補下補下氣去食人心。 哇！ 係啦， 榮州有冇話搭車搭好耐㗎？ 半粒鐘㗎咋？ 半個鐘。 係啦，半個鐘，跟住就搭咗去榮州嘅話咧，榮州嗰度最出名係咩呢？其中一樣嘢，除咗蘋果之外咧，就係呢個嘅風機人心。 风机， 风机，丰富个风，系、啦，丰富个风，系啦，咁啊，风机人，佢嗰个最出名的其中一种咧就系风机人心，而系每一年嘅10月、11月咧，都系佢哋当做咧都会有一个人心嘅节嘅，即系好多会有人心嘅节庆， 千年人心攞晒出嚟嘅咧， 或者可能嗰阵时系当做佢哋可能做一啲即系可能刮晒啲人心啊、水心啊、红心啊，有唔同嘅人心， 咁多心噶， 系啊。本身其實咧，如果簡單啲解釋就係咧，個心咧喺地下度慢慢好新鮮掘出嚟咧，佢個狀態就叫水心。 係啦，咁如果假設佢可能夠某一年啦，即係可能夠六年啦、 嗯， 好似平時啲人都講六年根呢樣嘢咧，咁如果假設佢經過九蒸九養咧，即係經過釀製啊，即係煮過之後咧，咁佢就變紅心， 嗯、 就平時我哋買某一啲品牌嗰啲人心嘅時候咧，佢會分好多種嘅，係、 嗯、 啦，咁所以其實就藥效啊各樣嘢都唔一樣咯。咁有啲人如果將紅心攞蜜糖去煨煮啊，咁佢就變咗蜜餞，好似蜜餞咁樣咧，又可以即係當糖食咁樣。系啦，咁而韓國人自己咧，如果假設水心就咁冰出嚟嘅，咁如果你煮人心雞，咁裡面咪變咗人心雞裡面嗰支心咯，係咪？咁但係如果假設你話，哦唔係啊，我又唔想煮到去料理咁簡咁複雜喎，咁韓國啲婆婆點解啲皮膚咁靚咧？其實咧，其中一樣嘢就係咧，佢哋會將啲水心啦攪爛佢啦，加蜜糖加牛奶咧嚟飲嘅。是不是好正？ 我以為你話敷面，我聽到蜜糖敷面。 敷面你唔覺韓國好多 mask 都係有呢個 ginseng 嘅咩？都係紅心嘅咩、哦？其實佢哋真係攞嚟敷面㗎。係 係 啊，好多唔同嘅化妝嘅品牌。 哇！內外進寶，佢哋塊面唔怪之咁 wet 啦。 係啊，所以其實你唔好見嚇，可能喺市場上面嘅嗰啲嘅姨姨 auntie 全部都化曬妝，個皮膚滑滑咧，其實應該都有啲原因嘅。 嗯，咁喺呢個榮州嘅地方咧，就好出名，心啦， 人心係啦。咁所以其實如果假設行開去。因為秋天的話咧，行下浮石寺嗰個文化遺產，去睇下紅葉之外，都可以去行下之外咧，行完咧攰咧就可以去咧。我其中一間咧就係喺嗰個人心市場附近咧，好推介咧，有一間餐廳就叫藥膳堂。 嗯， 其實佢就係用人心同埋有啲好多唔同對身體有益嘅一啲嘅素材、一啲食材咧，去做嘅一個韓定食嘅餐廳。 嗯， 所以你就算你話哦，我想即刻食人心有關嘅料理咧，你可以去嗰度食。 嗯， 係啦，咁就可能一嚟就十二個 course， 跟住就有牛啊，又有人心，又有炆牛肋骨啊，又有人心嘅唔同，可能炸人心、人心湯咁樣、一個藥膳形式嘅韓定食咯。 藥膳嗰啲都幾好，我覺得即係個人補下嘛。你去旅行唔好玩到人太虛啊！ 係啊，我中意我好中意食呢啲嘢噶，係啊， 嗰時啲皮膚都咁滑， 係啊，我好中意食呢啲嘢。 你一定係又係攞嗰啲唔知咩心去敷下塊面， 日日就攞啲心敷下塊面 嘅，都幾好喎！呢度幾多嘢玩喎，咁啊榮州同埋呢個慶尚北道， 係啦，冇錯。 咁啊，大家就要記住呢兩個地方啦。去韓國嘅時候咧，不妨去埋啦。今日朝早唔該曬 Joyce， 拜拜。여기부터라모두모여라 We gon' party like 라라라마음을열어라비워라불을집혀라리리리라라라정답은묻지말고그대로받아들여느낀대로가 Alright 하늘을마주하고두손을다위로저위로날뛰고싶어나나나나나나나나나나나 Wow Fantastic baby Dance이낮장판에끝판왕차례땅을흔들고산보는엄부충보단 break 분위기는 wire catch me on fire 진짜가나타나하나부터열까지모든게다한수위모래벌판위를미친듯이뛰어봐도거뜬한우리한여름충분히너무나푸르니까아무것도묻지말란말이야느끼란말이야내가누군지심장소리에맞게뛰기시작해막이끝날때까지 yeah. I can't baby don't stop this 오늘은타락해미쳐바락해가는거야 Wow, fantastic baby비주얼은 쇼 내 감각은 소문난 꿈 앞서가는 쇼 Hold up. 歌词咧就唱埋啦 ，Fantastic Baby 一只嘅歌曲噶，咁啊介绍完韩国之后咧，大家咁啊听埋呢只歌曲，希望又感受得到喺韩国玩嘅气氛啊吓。 晨光追踪三十一。 啊，咁啊，感受完韓國嘅氣氛之後，又感受翻下我哋本地嘅電視製作又如何啊？嚇，港台電視三十一今晚有咩電視節目？問阿羅啟新先，早晨， 早晨，眼仔，早晨，晨光慶祝，早晨，珠海啊， 係係啊， 係啊，喂，今晚咧八點有頭條新聞啦，咁啊， 頭條新聞有冇你啊？ 冇啊， 哎呀，睇嚟做乜啫？ 哎呀，即係好多嘢睇噶嘛，咁啊上個禮拜五咧。即系大家咧就话，即系好奇怪，吓你六点出街，点解三点咧？即系讲呢个蒙面法咧，你已经可以摆埋落去啊？咁样 效率高咯。 系啊，其实我都睇见佢哋咧，即系收到料话，即系啲制作人员啊， 啲监制 一收到啲料咧，就话有记者招待会咧，都估中九成噶啦。 系 咁，所以咧都已经度晒桥噶啦，咁样。 系，如果佢唔系咧？ 系啦，咁就就摆第啲嘢落去咯。 系 啊，咁所以咧都好刺激噶吓。 系， 好啦， 咁即系话今晚嘅头条新闻分分钟就系、是、可能问一问先至做，就仲 update 嗬、 哦， 系咪啊？ 通常系分三样嘢噶嘛，譬如我拍嗰啲礼拜三嘅， 嗯， 咁啊佢另外一啲就礼拜四倾嘅，咁啊礼拜五就埋尾嘅，因为就即系要再 update 啲啦。 冇错。 好啦，咁去到呢、這、一个日常八点半啦，今日咧就会讲下咧，即系困扰我，包括好多人啦，吓、 嗯， 因为一换季嘅时候咧，皮肤过敏啊或者湿疹咧，就好多问题会出现噶啦，咁、哦、样。系、哦、啊，同压力都有关嘅，所以咧呢排咧啲人咧啊，明明冇食乜嘢，天气又唔系太差，点、哦、解皮肤差咗咧？可能真系。个坊间嘅压力实在太大啦、 哦、你有冇出现呢啲症状呢？ 有啊，有啊， 哦、工作压力太大啦。 唔系工作压力，系成个生活压力咧，嗰、嗯、种不安啊、躁动啊，都会影响人的情绪嘅。咁、 嗯、 另外啦，咁啊影人影视咧，就讲下你哋嘅旧同事啊，刘伟恒咧做导演啊嘛。 而家都仲系同事，不过唔同台啫。 系啊，咁样吓，即系你奈佢唔何咁解咯。 我 系啊，所以 我总有办法嘅。 所以你要去学插花咯。 咩啊？ 啊！你冇听你啲 trainer 咩？话你学插花嘛？冇啊！ 崔杰同嗰个啊，崔杰同嗰个啊， 岂有此理！ 你唔系要听过晒先准出街嘅咩？ 我有放假嘅时间嘅。 O K， 同埋用人不疑啊。 嗯，好啊， 我系本住呢个宗旨嘅， 下放权力啊。 好啦、啊。咁呢个时候呢就会大家睇下佢一个人喺内地拍戏嘅嗰啲经历啦。 哦，系咪啊？ 系啊， 刘大道。 刘大道啊，咁啊去到零九点半啊，零距离科学咧就有老友狗狗啊咁样。咁、 嗯、 其实咧几千年嚟咧，人类同狗嘅情感咧即系好密切噶嘛。 系， 即系有时咧养嘅狗咧，你留低佢屋企咧，佢嗰啲眼神令你觉得好 哀怨噶，系啊。 系啊，我怀疑佢都系做俾你睇嘅啫。你走咗之后咧，佢就喺度敷衍。 教起 系咪食烟饮酒啊？ 即系等于啊阿朱海啊翻工啊，诶个女梗系要。 喂，你叫 个 朱海婷啊，我想即系啲嘢清晰一啲。 系咩？ 系啊，记住 你可以叫罗启嘅。 我就想 又人，你以为自己系？ 我想你讲埋我婷字，即系好 朱海婷。 系啊， 朱海十， 朱海十，讲朱浩婷。 系点啊？你话我女啊？ 系啊，佢哋通常要表现啲咁样唔舍得眼神咧，你先至开心噶嘛，系咪先？ 系啊，但系之后其实转个身都系即刻玩噶。 系咯。咁但系咧，今集就会讲下啲狗狗嗰啲超凡能力咧，系点样嚟嘅咧？咁 有咩超凡能力、啊？ 你谂下，狗嗰个嗅觉咧，强、 哦、 人咁多。你话如果佢，即系我哋有时闻到啲嘢、狗屎狗尿臭咧，咁样佢自己闻翻咪仲臭啊？系咪先？ 哎呀！ 系咯，臭一千倍、哦。 但系佢哋最中意攞嚟宣泄主权。 系啊，因为佢哋嘅机制里面咧，嗰啲嘢唔系臭味嚟嘅。 哦。 人咧觉得系臭咧，系一种警告。我哋好劲噶嘛，系咪？咁啊，讲到臭咧，今晚就要讲下啦。 轻谈浅唱。 嘢讲场，轻谈浅唱屎尿屁。 哎呀，咁都出得街嘅啲名。 唔系话要改名嘅咩？仲未俾人。 冇啊，行仔话我哋会改啫嘛。 真系冇改、 啊。系啊，咁嗱尿咧系黄色噶啦，咁、哎、样便便系咖啡色噶。嗰阵时我都买过本书咧，系有色板睇嘅。 咁呢个咁厌恶性嘅题目，要今晚睇电视先知道讲乜、啊。好多谢你，拜拜。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铁今日除咗轻铁之外，所有铁路线嘅列车服务维持正常，所有重铁车站投入服务。但由于个别车站仍然有唔少设施有待复修，列车服务会提早喺今晚十点结束，以便工程人员继续余下复修工作。唔至於輕鐵四條路線，包括614、615、705同 751P 線繼續暫停。706同751線會在天水圍區改道，所有輕鐵不會經友愛站、天榮站、銀座站、天湖站、天池站同天水圍站。機場快線由頭班車起，恢復來回香港站、九龍站、青衣站、機場站同博覽館站。香港站同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手续截止时间为飞机起飞前90分钟。港铁将军澳站关闭多日之后，今日重开，朝早7点几，市民唔使排队就可以进入将军澳站。站内部分闸机未能正常运作，港铁加设流动拍卡机，又派员喺闸前协助乘客。站内部分闸机和售票机用胶袋遮盖，只有一部售票机正常运作。有住在将军澳的市民认为将军澳站关闭导致交通不便，又说觉得港铁的安排一般。有市民认为港铁亦有难处，香港多年来第一次发生激烈的社会运动，大家的做法都有检讨空间，要互相包容。港铁表示，今日由广州往红磡的直通车班次 Z805、Z819 取消，由红磡往广州的直通车班次 Z810、Z818 亦都取消，其余所有南行和北行班次就维持正常。立法会大楼复修之后，今日举行首次财委会会议和内会会议，大楼内外都加强保安措施。警方设置大型水马在立法会和政府总部的多个出入口，附近一带亦有警员巡逻，多名防暴警察和便衣警员在海富中心、中信天桥和立法会外驻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较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39点，升331点，成交金额56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7点，升19点。跟着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4.8，升6蚊。美团点评90.05，跌过一。中国平安92.9，升1.85。友邦保险72.3，升6毫；中国东方教育16.48，升3.6；中移动65.7，升5毫；吉利汽车13.64，跌2.2。 音院服务新上市报3.66，建设银行6.08升八仙，华夏沪深343.9升0.4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3，日元108.06，瑞士法郎0.997，澳元0.677，加元1.33，新西兰元0.633，人民币7.097，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1,771点，升218点。港金现价报13,95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5.3美元，卖出1,496.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跟进较早前嘅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咧，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啊，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喺兴田村慢线有坏车，咁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丽港城对出。西九龙走廊啊，即系丽桥啦，去旺角方向喺星月居附近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美孚桥面，咁亦都影响到咧，由于荔枝角道咧啲车咧就比较挤塞啦，咁蝴蝶谷道落去啲车去唔切，咁啊影响埋呈祥道啦，去翻蝴蝶谷道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噶，重复多次啦。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在星月居附近呢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返去美孚桥面，咁亦都影响到呈祥道啦，落返去蝴蝶谷道呢就慢车，龙尾就喺泽安村。西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啦，咁但係车龙都几长㗎，就接近奥运站对出。西区海底隧道啊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仲有车龙噶，龙尾就接近奥运站啦。弥敦道亚街路街交界咧，由于交通灯未能够正常运作，咁影响到而家亚街路街啦，近住弥敦道一段啊，去大角咀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都几长的，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挤塞，龙尾就渡船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你有冇试过中意一个地方，中意到不停咁介绍佢？又有冇试过中意到当嗰度系你屋企啦？去旅行去到咁尽噶，一定有佢份啊！佢就系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嘅嘉宾，资深旅游记者袁渊，同你分享佢所钟情嘅德国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早晨， 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我的享乐时代。終於有新嘢啦！ 哎呀，你都好多料噶，繼續係。 哎呀，咁起碼嚟嚟去去咪又小白啊、彭仔啊、小白同彭仔啊， 兩個得兩個人輪啊。係 啊，終於可以聽下第三方意見啦。 我啲料咧，仲次次都好有份量，因為我一定去到唔同嘅國家去體驗，希望帶多啲嘢俾大家。 梗 係 啦，所以咧。交俾朱海婷啦！ 今次真系要找紧时间，因为真系好开心。咁啊，介绍个动物园啊！ 哇， 去动物园啊！即系呢几日啦，短短嘅假期啦、因为学校假期啦，咁就去咗咧呢个九州啦。九州其实我真系喺阿小白呢个九州小王子前面咧，我真系唔敢班门弄斧嘅。 点会啊？ 呢个福冈小王子， 你随时去得多过我啊，已经。 但系由于一嚟我问小白有冇去过呢个动物园，佢话未，咁就我就放心去讲啦。今次咧，其实就去咗。呢個福岡市啦，咁基本上我哋由福岡市咧就再去咗別府嘅，咁都係個半鐘頭到自己揸車啦。咁喺別府附近呢一個咧就係叫做咧九州自然動物園啦。 哦， 其實大家都知道咧，日本係好多大大小小嘅動物園啦，就算喺市內嘅動物園都唔錯嘅喎，俾到你睇到嘅規模可能都起碼有隻長頸鹿啊，或者有啤啤熊，即係唔單止係細動物嘅，大動物都有噶嘛。但今次去呢個特色咧，就係因為咧佢係有一個大嘅 area 係叫做 African Safari。即系非洲嘅有啲似系嘅野生动物园区啊， 即系啲动物就唔喺笼里边俾你欣赏啊。 哦 ，sorry 啊，我哋自驾游，你揸住架车入去嗰个园区，你先系似系个笼入边嘅动物，佢望住。 佢哋系好自由奔放咩？周围行嘅。 系啊，嗱，呢个动物园有两个地方嘅，第一就系我头先讲，好似平时市内嘅动物园，你可以同啲小动物玩噶啦，咁你 系 入去可以亲身接触嘅。 亲、 啊。第二个咧，呢、這个非洲嘅园区就真系好正啦，因为你有两个方法去玩嘅。其实佢成个嘅。这个 African Safari 咧有成1500平方米嘅，你谂下真系好似一个大型嘅大自然嘅动物园，去到佢哋嘅生态区。 但 系 佢似一个平原啦，定系有山坡 高高低低，其实系成个山头啦，你可以咁讲啦。不过咧，佢就系分开咗好多个 zone 嘅，譬如第一个咧就系呢啲高山嘅动物，例如有啲羚羊啊，有啲鹿鹿啦。咁跟住咧，第二个咧 开始嚟啦， 有一啲碟子又嚟啦， 喂佢食蚊蚊啊！好啦，高山动物之后咧就系一啲素食嘅动物咯，素食嘅动物例如大笨象象啦， 有冇羊咩咩？ 有大笨象啦，羊咩咩啦，有长颈鹿啦，咁啊等等嘅，再跟住去咧就系狮子嘅园区，狮子嘅园区就真系啦，狮子公狮子乸咁一家大细。 哦、其实有好多毛围住， 系啦，有毛围住嗰个系男人嚟嘅， 嗰、 那 个系 雄性嘅狮子。跟住你见到咧冇嘅咧，咁即系就就咁咧就系雌性嘅狮子。好啦，咁狮子园区啦，跟住亦都有咧就系、是、可以再去就睇埋有豹啦，有 cheetah 啦、哦，有豹啦，咁啊斑马等等，其实咧有成19种嘅野生动物可以俾你睇到。 有冇啤啤睇啊？啤啤。 有啊，有 種啤先， 有 black bear 黑、 啊、大黑熊啊， 哦黑熊， 有啊犀牛啊，全部都有。好啦，咁得意在就係覺得你好多時你動物園喺個籠度咧，你都 係啊， 你見過犀牛 Vivi 未啊？ 未啦，我连个犀牛都未见过。 今次啊，Vivi 都俾你睇埋啊。 系， 咁你好彩咯。 咁其实咧最得意就系呢一个，我哋话去到好似个 safari 嘅方法有两个玩法，就系、是、第一我哋自驾游揸翻你自己嘅车，但你记住去到入任何咧你入站嘅时候，佢、已经同你讲啦，佢会俾一部好似 DVD 机咁，你摆喺车头、一个导航嚟嘅、好啦，譬如你而家去到一个系高山动物嘅园区，咁就揿翻个 section 咧，佢就会一路有啲声音嘅导航话俾你知啲园区，譬如呢啲动物有咩特色啦，譬如佢哋有啲咩生态嘅特别啦，咁样啦。 咦，几好、但系个语言佢可以提供边 有英文啊、国语啊、都大部分大陆嘅语言都有噶啦。咁、但系记住吓，就你自己揸自己嘅车咧，千祈唔好开窗，千祈要锁好门。有小朋友嘅话，即系千祈要 stay 喺架车，当然唔可以啦， 危险啊！ 咁你会发现咧，哇！尤其是当我哋揸到入狮子个 area， 喺即系隔离啊，但系其实咧，佢哋真系唔理你噶。懶得理你啊！即係你反而係你啲外來車咧，佢係不慌不忙，係唔會當你存在。反而我哋喺個車入邊就 V 哇哇哇， 係咪啊？ 係啦，好開心。 咁車速會點行法咧？ 其實佢啊，佢我又冇留意佢特別限制，但係你大家都係龜速噶啦，因為你其實成日都停喺度望住動物睇嘢。Hello 獅子，哇大笨象、 可以停車嘅， 可以噶。你隨時喺唔同嘅位置，其實車行嘅路咧都係鋪好曬石屎路嘅、有咗一個叫 guided 嘅路線噶啦，你唔會無啦啦穿越啲草叢。咁走入去揾噶嘛？ 系咁啊！呢种一种玩法， 另外一种咧就好得意啦！你坐呢啲咧，好似嘅动物车咁样，即系其实系一个大型嘅，我形容一个大型嘅巴士啦。但系嗰个巴士嘅外形咧，你睇到个车头 咁大， 就会好似一个大象咁。你睇下呢啲啦。 哦，即系佢将架车咧大车，似唔似旅游巴咁 多人啊？我觉得系廿四座同我哋，即系我哋用香港嘅车咧，廿四座同埋旅游巴中间嘅 size 啦，又冇旅游巴咁大，比小巴又再长少少，长多少少。类似啦，咁、 okay、 其实成架车身咧，你会踩个车头咧，好似只大老虎，大嘅大笨象， 即系佢都配合翻环境啊，同埋个主题，即系将架车咧就改装或者装饰到。 车头车尾啦，就是动物样啦，但系车身咧，其实就系一啲咧笼咁样嘅，即系其实系透风嘅，但有起码两至三层嘅网啊，铁丝网。 即系猪笼车咁。 系啊，猪笼车，咁就俾我哋咧坐喺入边，你除咗可以闻到大自然嘅气息，因为你坐喺自己车开晒冷气噶嘛，听唔到声音噶嘛，呢架咧你真系可以透过呢啲嘅即系空气吓，你会闻到啲气息，唔闻到啲味啦。 又听到佢哋嗌。 唔差嘅，唔系臭嘅。咁同埋咧，佢会每人咧俾每个家庭咧俾一兜嘢食你嘅。咁有个好。好长，好似铰剪咁，有个好长嘅铁嘅。 哦，即系好似我哋烧烤嘅时候，有阵时夹啲食物咧，将佢反转啊！烧到差唔多呢边啦，咁啊夹。 又唔系嗰只叉镬，其实你真系好似铰剪柄咁嘅，但系其实一个长嘅铁钳，大约有我哋嘅手臂咁长。咁你就喺个兜嘢入边咧，已经分咗啦。嗱，譬如你喂草食嘅动物嘅，就会系呢啲好似饼饼啦，其实系啲草类嘅饼啲干粮啦。你喂狮子嘅，就会有几嚿生肉喺度啦，生嘅鸡肉啊，生嘅牛肉啦。咁你再喂大笨象嘅，就会有啲长条形，好似我哋手板咁长嘅，可能系红萝卜嘅生嘅红萝卜条啊。或者是苹果条啊咁样，佢会俾得好清楚，同埋咧边啲动物你可以喂，边啲动物你唔可以喂，例如你唔可以喂豹啦，你系唔可以喂老虎啦，但系俾我哋觉得最刺激就系喂狮子啦，喂大笨象啦。 点解豹同呢一个老虎又唔俾喂 啊？其实豹咧，我哋系睇到喺个园区入边都系得两只嘅啫，嗰两只豹咧好 relax 嘅。佢攤喺度咧，佢其實唔係好理你嘅，咁啊遠遠咁眺望下其他嘢。咁啊，彭姐問咗個好嘅問題，喂，有啲動物係食肉嘅喎，有啲動物係食草。 頭先你都講到， 咁你講到喺大自然嘅環境，有冇啲大屠殺啊？啲生態嘅恐怖嘢發生咧？其實就唔會嘅，因為咧每一個 area， 譬如呢個係羚羊區嘅，咁基本上你揸到去咧就會有啲電動嘅大嘅啲閘口咧就會開俾你，其實 sensor 嘅車佢就開，你嘅車入咗之後就會閂，即係話喺唔同大型動物嘅區域咧，其實佢有呢啲鐵絲網，一啲閘咧係攔開嘅。如果咪只豹就走去食咗只小鹿啦，係咪？就唔會有呢啲血腥嘅嘢發生，同埋亦都真係確保大家嘅動物咧都係各自為政，喺佢嘅山頭主義入邊咧，佢哋係好安逸地即係生活咯。 啊，咁啊，但係對於一家大細去玩嘅時候就 其實 係 一個 好 好嘅 體驗， 因為平時你只會隔住個籠咁去睇啦。今次佢哋可以喂嘢食咧，同埋我女女咁啦，哇！你一定会觉得佢对住只狮子会惊噶嘛，系咪？但因为所有嘢都系即系解释得好清楚，佢哋都会好安心，就会嗱，首先喂咗鹿仔先 ，warm up 咗，跟住就再喂可能系斑马。 好啦，去到獅子啦，其實你都係用同一個方法去喂，只不過係喂唔同嘅糧食啦。咁變咗，就算小朋友佢哋都有個感覺，佢哋知道啲獅子又好得意喎。所有嘅動物咧，見到我哋嗰啲動物車咧，即係可以喂食嗰架動物車咧，佢哋就識得過嚟你前面控噶啦， 行過嚟開飯啊嘛。 係啦，但係佢哋唔會哇咁樣嘅，佢哋都好温柔地喺個網度就啞大嘴，你喂佢，佢就舐舐舐，咁會舐到你前面個網咯。 咁係咪食夠自己行開啊？ 其實我哋個每人個兜個量就有限嘅啫，你冇嘢喂咧，佢哋咪望住你 ，hello， 拜拜咁樣佢就走噶啦。 第 一個其實頭先你講一個好得意嘅情景就係你話，咦，佢啲動物咁啊要開大開細就好自然嘅事啦。咁話説嗰架龍車就兩邊嘅，喺我哋另外一邊對面嘅觀眾咧，佢哋就有隻犀牛咧，咁啱個 pat pat 對住架車喎，佢就真係開少啦。 哦，嗰、那个人佢都动物都有三急噶， 咁但系好笑地咧，就系嗰架龙车咧会有一个胶嘅窗咧，可以即刻咧落咗咧，咁啲水分就唔会弹入嚟咯。如果唔系都食得几正噶。 哇，真系唔该晒， 都闻到啲味嘛。 冇乜嘢啊，见到水花四溅啫。 咁、欸、我想知咧，咁样去玩一次咧，佢有冇限你时间噶？ 啊，其实又冇乜特别喎，不过你要坐呢啲动物嘅喂食车咧，咁你譬如你入到个园区之后，你就话有两个票价嘅，第一就系你自驾游嘅，咁系一个价钱啦。咁第二咧就系你个园区你要坐呢啲车咧，又系佢会俾个时间，譬如啊而家我十点钟到啊，我哋最快嗰班车咧就系一点咁，即系佢会有晒个 schedule。 即系下一班系几时？ 系啦， 咁玩几耐咧？个零钟， 其实我哋自驾都搞成都即系喺佢自己揸自己嘅车都个几钟，因为你即系慢慢睇啲动物噶嘛，咁、小朋友又可以录下 video， 咁、再坐嗰架喂食车都有成即系一个钟九个字到啦。另外一个小动物嘅园区都有个好特别嘅经历，就系、我抱咗只 B B 嘅我成日捞乱拉人，我抱咗只 B B 嘅狮 子， 系啊 ，B B 狮子，狮子 B B， 大约你想象佢个 size 就好似一只。大嘅 poodle 咁樣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咯。 哇，係咁啊，真係都幾多體驗㗎喎。 係啊，所以我諗有小朋友又鍾意睇動物嘅話，真係好值得，好值得，好值得。 個地方叫咩話？ 九州嘅動物園。 系， 系近別府嘅， 系近別府嗰、 可以諗諗佢啊。嗰、那個入場費貴唔貴啊？ 如果你話係真係我記得先嚇。如果你揸車咧，等我睇睇先。 因為唔係佢俾錢嘅。 大人就2000多 yen 到啦， 系啊，2000多 yen， 系啊， 我明嘅一样嘢， 绝对应该去啊，唔使讲啊， 4蚊左右啦，一个人， 系啊，如果你系入场门票加埋搭巴士咧，大人就3000多 yen 啦， 哦， 唔使谂啊，去啊， 色随穿变啊， 唔该晒。 系。加油嘅时候睇住啲动物都有播过呢只歌，就系 Camila Cabello 嘅 Senorita。 唉，仲有呢个男神呢， 系啊， 好紧要啊！咁一齐合唱呢只歌，会唔会见到啲动物自己都互相调情？ 冇啊，冇啊，冇呢啲啊，系啊，正常生活 系啊。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仲有系 Shawn Mendes 同埋 Camila Cabello 唱歌啊吓！ 呢个时候咧，我哋有另外一位啊，系啊范太啊， 范太早晨， 早晨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各位主持早晨。 系有小白，有朱海婷，有我彭仔亨雪。 系你好啊！ 恭喜你啊！系咪就嚟做奶奶啊？ 系啊系啊！ 哇， 好开心啊！ 真系恭喜你，恭喜你、啊！ 系第一次做奶奶定系已经唔系第一次噶啦？ 第一次做奶奶。 哇！恭喜晒新奶奶啊！真系 系啊，新奶奶啊！咁啊，阿仔就听日娶老婆啊！ 是啊是啊是啊。 咁、啊、恭喜之余，你系咪呢位新奶奶都有啲说话想恭贺下阿仔同未来新抱呢？ 是啊是啊，我恭喜你两个呢百年好合，佳偶天成啊。 大日子系几时啊？ 明天。 明天就是哦。 明天就是啊是啊。 咁、都已经准备就绪啦。 你今日要好忙啦，除了自己會你即系送俾个新抱啲嫁妆啊，即系嗰啲叫唔系嫁妆，即系嗰啲嘅首饰之外啦，要封好多利是喎、 啊。奶奶都要送首饰嘅咩？ 奶奶都梗系要啦，系咪？金额都要，龙凤额都有对啦，系咪啊？范太 俾个仔嘅啫系嘛，要俾个新抱。 俾新抱噶， 都要噶。有冇 假？ 唔知点解点解俾个仔啊？ 我唔知道有几 咁奇啫。礼物都冇啊！啊，礼物，喂，新郎哥， 阿范先生， 我俾我仔讲，我俾我俾我仔。 好啊！ 各位主持人好啊！ 恭喜你啊！ 恭喜恭喜！ 多谢多谢。 做咩？你透过空气话妈咪冇送大礼俾你啊？吓？ 唔系，心意嚟嘅啫，开心一家人开心就得噶啦。 你超开心，今日冇得见你未来老婆住噶，今日吓唔可以见面噶， 系 咪啊？ 系咪嗰啲咩 bachelor party？ 有冇啊？ 冇啊冇啊，我好乖噶。 佢喺呢一刻唔会话俾你知啦。 咩最大嘅港团？ 喂，咁你自己准备好未啊？ 准备而家执紧屋啦，执布置埋屋企先咯。咁啊， 屋企系 系啊， 即系新居系咪啊？ 系 咁诶，心情如何啊？ 紧张噶，紧张噶，而家 啊，同未来太太系拍咗好耐拖，定系闪婚啊？你系 算唔算闪婚？两年算唔算闪婚啊？ 唔算啦， 正常啦， 两日就算，两日先叫闪婚啊！ 哦，两日就叫闪婚。 喂，嗱，咁啊，范生，其实范太打得嚟咧，除咗开心之余咧，我觉得你要讲翻啲说话俾妈咪听，因为成日都话，哎呀，个仔结咗婚啦，到咪成日翻嚟食饭。 系啊，送咗个仔俾人啦。 你点样要即系应承妈咪一啲嘢先？ 应承妈咪一啲嘢啊？多啲翻嚟食饭啦，陪下佢啦。家用啦咁 样 啦， 系 主要都系家用啊。 家用会唔会教下阿未来太太点样孝顺埋你阿妈啊？ 定 系 好 friend 噶啦，已经 会噶会噶，好 friend 噶都。 啊，咁、哦、你会唔会更加努力去做人啊？ 呢样梗系要噶啦。 哦，会噶啦，计划之内噶啦。 生生性性噶嘛， 生生性性。啊，我想突然间唔知点解醒起有一个题目咧喺个脑海里边啊。你同你太太是太太是后生过你定是年长过你的？ 哇， 即我一想起 年纪后生过我的，后生过我的。 你会这样问 的？因为现在很多时候都是子弟恋很流行的嘛，即是太太年长过丈夫，现在都 很普通的嘛。 那啊，识的时候就没有想着这些东西的。 是不是啊？ 所以有没有想着，识的时候没有这样计划过，问了年纪先的。 不过没有紧要的。 无论怎样，他大过你小过你都要锡他，一定要锡他，知不知 道？老婆越老越可爱嘛。 我送你一句啊，简单 ，Happy wife, happy life 啊，成 嘢。Thank you， 知道。 我代表个未来细范太同你讲噶。 细范， 我知道。真系，Happy wife, happy life， 啱唔啱？ 恭喜晒啦！总之就吓，跟住落嚟有首歌咧，系阿范太你妈咪咧特别拣噶，我哋都去揾咗喺唱片房咧特别揾出嚟。 其实想问下系咪亲戚嚟嘅？ 系啊， 系咪亲戚嚟噶？ 个歌手叫范玮琪， 唔系亲戚， 唔系亲戚啊。 系啊，系中意首歌啫。 啊，咁样。个歌名就好有意思嘅。啊， 系啊，系啊，系啊。 最好的 安排。 好啊，同埋恭喜晒你啊！再一次。 系啊，你哋嘅姻缘系最好嘅安排。 好啦，祝你哋甜甜蜜蜜啦吓。 好， 拜拜。 多谢，拜拜。 相似的际遇，有说不完的话题，因为共同的话题又多了一些默契。我看你 I see the little you in me， 我懂你， 也只有你懂的秘密， 不可思议。 先早已说好的约定，两人同行， 这是最好的安排。 好的安排， 范伟琪 系啦，送翻俾咧阿范太佢嘅仔仔同埋未来新 朋 友，唔系新戚到远房啊，喂！ 好，我哋节目够晒啦， 下个礼拜见， 拜拜。